开座位。 喂 ，hello， 辣椒狗啦，因为而家今日早咗开始咧，我就唔会介绍嘉宾住，保持神秘，大家估下系做咩先？ 我要保持少少忧郁嗰种。 冇错，咁咧就今日其实话早咗，但系比平时早啫，因为咧准时咧就十点半开始咧就非常之准时嘅，就即系非常之 perfect 嘅对我嚟讲。咁但系平时因为好多嘢搞嘅关系咧，即系可能又忙啊，做完嘢翻嚟啊，咁可能迟咗开始。咁首先问大家咧，我哋把声 O 唔 OK 有冇拆先？因为要听翻大家的 feedback， 因为我又唔可以 live mon 翻，咁大家俾意见好嘛？好，读咗第一浸嘅留言先，我哋保持神秘啊！ 好， 我哋江湖规矩， 好， 五十人入嚟先开始节目啊！ 头先讲咗系七十嘅，系咯，五十你咁快收货 ？OK， 好，七十啦咁，但系唔好太乐观。 我怕超過一百是啊 你朋友入嚟呢究竟喂 Johnny 的朋友打個招呼嚟留個言啦份 Hugh and Hugh Delante 大力水手789探長好尼陸王蟬龍我幾等候 Bridget Shush 探長好 Hello 嘉賓好 你好 大家好 Team No Hello 大力水手789今晚在強國開工要翻牆聽 翻牆都聽啊真的辛苦你啦 你好報道探 長 Ultramank 數96加勒比海之九區 哇探緊世界加勒比海喂 Thank you 等開台， 係咪已經開始咗啦？係咪 開始咗啦？我哋睇到留言 好。晚都食將軍漢堡做宵夜，盡命數96 聲。聲 OK 係嘛？ 換聲音畫面冇問題。 OK，thank you。嗱，有位朋友咧 ，Ultraman 96咧喺加勒比海喺船上面聽我哋嘅節目，可能成本高啲啦，船有 WiFi 就可能好啲啦。 好。 咁咧就 因為始終嚟到呢度咧，就有啲即係特務嚟到呢，因為國家唔同啊。 系冇错，冇错，湿度又唔同啊。虽然我个冷气开到20度啊，但系咧体感可能都仲有26度。 冇错，所以咧 你仲饮酒， 我撞到个头添。 饮酒就更加热喎。 系啊， 唉。OK， 咁啊，我照旧啦。江湖规矩 ，Johnny 嘅规矩70。 系啊， 比我更加高。 尼禄王蟬龙升咗旗，红护龙嘉宾好迎军。 梗系啦。 Up around 天位好，刘仁生 M Max 类大家好。 OK。 嗱、啊，我哋听睇紧嘅观众咧，佢哋唔该你快啲叫拖马过嚟睇我哋，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唔好介意我哋会做啲咩嘢。 喂 ，Johnny， 你嗰啲人应该叫佢出句声，压下板位喎。 好，有冇人出声？啊，今日咧我咧就会唔记得戴用眼镜过嚟，所以咧 唔系唔好咁讲。 系， 今日我哋咧系九吹24有史以来第一次立体嘅直播嚟嘅。 系啦，但我哋呢个立体咗。 系啦，主要系佢睇到个立体啊，唔系睇到啊。 系啊，所以呢个系 3D 眼镜嚟嘅。 系啦，本来即系作为一个特务咧，有眼镜佢睇得清楚啲嘢噶，入境嗰阵时。咁但系今日竟然冇带嚟，谂住夜晚黑。咁於是乎咧，我嗱臨俾個道具就係平時睇 3D 戲睇史力膠人攞嘅，好似係。 但我睇到你好立體喎，今日。係 啊， 係啊 ，layer 啊嘛。 係啊，我覺得你好立體啊， 係 啊。 咪係咯，所以咪就 3D 節目。 你伸條脷出嚟，係哇，伸到嚟我前邊啊。 係啊，就篤住你眼添啦，懟住你下巴可能會。喂，咁啊，睇睇而家條數係點先？你知啊，得34啫，我哋嘅目標嘅一半。咁我依然咧都係叫阿 Johnny 唔好話自己係邊個先。咁原因呢就係、是、我吹雞嘅時候呢竟然有位朋友叫 Winning Wing、就話咦你咪就係以前參加新手嗰、那個嗱呢、啊這個我知啊咁另外嗰單嘢我真係唔知啊一陣間先講 好 係囉因為冇70個我哋係唔開始講正題嘅咁會唔會就係 38做而家 咪因為我平時呢就差唔多搭9嘅咁呢佢哋呢慣咗咁我講到明 22XX 嘅原因呢就係、是、我靈活啲嘛因為有時开完工赶翻嚟噶嘛，真系咁唔系话俾我听，唔系话唔准早啊嘛。 即系我都唔早瞓嘅，但系我啲 friend 早瞓。诶，41啦，而家慢慢快啲上啦，快啲班嘛。 哦，有人话 Siri 好细声啊，咁啊俾大啲 Siri 啊。 好， 哎呀，个 setting 遮住咗个。好咁样，应该好啲啊。无论 Siri 啊，各样都应该大声啲啊。 Siri。 OK， 咁而家作哇，我把声好大埋喎，咁我收翻细个我个 level 先。OK，Siri 又嚟啊 ！Siri 喺边啊 ？OK， 嗱，今日我好明显见到一个三面口，因为会留言嘅人咧，我谂都系 around 二三十个人嘅啫。咁你系咪三面口？我又好清楚记得嘅。 好， 咁我今日已经见到好多三面口嘅人入咗嚟啦。喂，欢迎你。 金辉嘉宾个样有啲似方刚， 唔系啩？ 副副角位好， 方咩啊？ 方刚 嘉宾好人型，金辉 hello 探长，嘉宾好有型 ，Lotus Zero hello 探长 ，hello 嘉宾 ，Hello John Hello 尼尼禄王禅 ，Hello 大金 人禄。 啊 ，OK。 Siri 好细声， 而家好啲啩？ 探长你好 ，Hello 你好，威业。咁仲有啊 ，Gigi。 GG 太阳气探长同嘉宾 Christy Chung hello 探 hello Christy 好耐冇见，喂咁有呢位 Gigi Kang 咧就我第二次见佢嘅印象中，咁咧同埋有位叫做金辉咧第一次见你嘅，喂咁不如咧如果你平时听开网台 app 嘅朋友而第一次听 live 嘅，唔该你举举手咧，因为我不停咁做 marketing research， 我举手。 你直頭第一次聽，唔係聽 live 你講 live 啦，係。咁你平時都係即係之前我俾個 link 你咧，你都係睇過平時嗰啲。你睇邊集咧？即係你 睇咗上次有個女仔叫乜嘢？上啱啱對上一個女仔。 對上一個女仔，有女仔你先睇嘅。 唔係，有啱得。 嗰個女仔有兩個嘅，有個叫阿 Rita 係咪？ 我冇睇佢名字，我係咁依諗。 啊，有個叫佢講咩？講鬼故定講咩？ 今日你今日先 send 个 link 俾我， 我个 link 系任何一集你都揿到嘅。 系啊，我揿咗佢。 我系女仔系边个？内容系咩？你完全冇印象。 我系咁依揿一揿。 嗱，咁咧唔系，其实咧你冇印象系正常嘅、嗯，因为九吹24咧个特色就系冇主题啊嘛。 即系吹完之后都唔知道自己讲。 真系吹完水都唔知道自己讲乜噶。 好。 咁嗱，但系咧，我哋有位网友咧就叫做邓武式，佢都未入嚟。佢咧就每次咧我吹水嘅时候咧 drop 笔记。佢、啊、幫我啲話題，即係因為佢要幫我上架噶嘛。 嗯， 因為佢義務幫我手，真係好多謝，再多謝啊！唔等我識，咁啊幫我上架 upload 落啲網台 app 嗰度。 嗯， 因為網台 app 又係另外一個世界嘅，因為佢哋淨係聽 archive， 淨係唔會聽 live 嘅。 哦， 咁於是乎咧，佢為咗嗰啲人著想咧，就 drop 低我嗰日講啲話題咯。 嗯， 咁咧就俾啲人啊有個 guideline， 因為我自己咧每次都盡量都唔 create 一個專登一個話題嘅。咁、 嗯、 所以咧，即係我覺得咁樣空間闊啲，有傾偈 feel 多啲。你冇理由約啲 friend 去卡拉 OK， 喂，不如今晚講阿林鄭月娥啦。你咪好少咁樣噶嘛，係咪？係 啊。 咁我就係刻意明明有嘢想講，我都唔話俾你聽，我有咩主題咯。咁譬如今日好似 Eric 啊，即係當探長遇上阿 Johnny 咁解。 特務當探長遇上特務。 冇錯啦。咁樣，喂，如果大家心水清嘅話咧，如果聽開探長超過四年五年歷史 D100。DBC 都聽過我的話咧，咁應該對 Johnny 會陌生嘅，因為咧你曾經都上過，你記唔記得《蘋果日報》嗰個大廈咧？ 記得 嗰陣時 DBC 轉 D100 嘅時候咧， 盧漢推歌， 冇錯 啦，係啦。 咁咧因為嗰次咧，盧漢推歌，你知大家嗰陣時嘅節目係有個 theme 噶嘛，就一定係有政治喺背後嘅。咁點知咧揾到 Johnny 嚟咧？就令到都，我諗你都幾冇癮嘅嗰次， 唔係啊，會唔會咧？冇講政治啦，我係啊， 唔係應該我好冇癮啊，即係講冇乜冇乜 response， 所以嗌要嗌落個山窿咁樣。 係咯，嗌極都唔知佢講乜。 咁其實我就唔係必要講呢啲嘅，咁但係嗰陣時啊，相對即係嗰個網台嘅慣常啦，就係、是、有個、嗯、有個規矩，所以唔係即係即係有個 expectation 啦、 嗯， 就係盧漢推歌就係怒嘅原因咧，就係好憤怒，因為見到社會樣樣都唔係怒嘅咁樣。咁但我揾你上嚟咧，已經係彎彎地噶啦，即係其實對成件事。咁但係咧，我就不停咁要顛覆噶嘛。即係雖然周博然好正經，不停咁講政治，但係不停咁講啲唔係政治嘅嘢，講音樂嘅嘢多啲。咁 Johnny 咧，我認識佢嘅時候係一個音樂人嚟噶嘛。咁於是乎咧，我覺得冇衝突啦、 啊。咁你哋不停講緊怒憤怒嘅嘢，我就不停咁講啲正面嘅嘢。 哇！即係 對沖曬，知唔知 咁但係有啲聽眾話咧：，屌你唔撚係怒喎、啊，探長，你揾啲人嚟都唔憤怒嘅咁樣，都有人咁講嘅喎。 我平息你啊嘛。 係啦，咁但係而家咧，今時今日咧，我真係好少理嘅，即係所謂講鹹嘢，我歡迎添。呢度啲人都歡迎啊，因為我呢班今時今日嘅聽眾咧，或者網友啦，唔好講聽眾啦， 佢都已經即係入得嚟嗰啲咧，都已經接受咗呢種無厘頭觸摸唔到嘅話題。 係啊，同埋嗱，我去電台機訪問裏邊咧，就冇得飲酒嘅。 係咯。 誒，我哋嗱睇下堅㗎，係咪啊？嗱， 嗯， 嗱，真係，誒，呢個果冇冇。 嗱，我哋仲有啲零食啦，講我最中意嘅夏威夷果仁咧。 正啊！ 咁所以咧，我哋直頭一個吹水嘅。咁首先再多謝咧，曾經喺度 Super Chat sponsor 嘅朋友啦，因為咧，即係佢哋就係支持我。買好多嘢食，招呼啲嘉賓飲下嘢咁樣。 好啊，頭先嗰餐飯好好食嗰度，係啊， 兩餐飯都係咁樣，即係我覺得咁樣咪開心咯。即係做人為咗乜啫？ 生活就係咁啊。 即係做網台，如果下要追收視嘅，我就唔做呢啲節目啦。我鬧爆啲高官，鬧爆條高鐵啦，係咪？咁啊，實多人聽噶嘛。咁但係我都鬧，不過咧就我覺得生活唔止淨係呢啲嘢咯。 冇錯。 嗯。 喂，今日你要展示一下你啲特別裝備喎。 今日咧，原來咧同阿 Johnny。合作咧有成本嘅，咁咧原來我哋要 cosplay， 有 roleplay。 呢個唔係 cosplay， 係 roleplay。 堅㗎，你知唔知啊？ 堅㗎， 堅㗎。 哦，咁好彩冇 load 蛋啫。 係啦。 咁咧就我哋今日嘅主題咧就是、特務同埋探長咁樣都要孭槍嘅，咁啊做住即係孭住槍嚟做節目都係第一次對我嚟講，因為我個人好 decent 好正經㗎嘛，即係唔係代表孭槍唔 decent 啦，即係只不過。即係覺得應該投入別人哋嘅世界嗰度。 我想問你今日有咩陰謀先？ 咁啊，陰謀勁啊！其實咧，你唔介意啊？其實我好多朋友 request 咧，喂，你認識 Johnny 啊？早排出咗事喎、 啊，咩事先？ 喺 Facebook 度見到你好多次出咗咁樣，咁但係咧就見到你冇乜回應嘅。咁單方面咁啊，睇曬古仔，我認識啲朋友，我睇唔曬嘅。咁咧佢哋就話：喂，可唔可以幫我問下佢啊？咁樣。咁你可以講咪講咯，但我都知唔方便講嘅。 唔 係 你問唔啱咪肥你咯，即刻攞攞定槍出嚟。 唔緊要，我識得翻山。呢個係遊戲機嘅世界嚟嘅，咁所以咧，即係如果大家唔知佢係邊個咧，唔緊要。我一陣慢慢咧由淺入深咧咁樣解釋下。啊，咦有劉阿、啊、金輝，咦原來都幾多人喎 ？Siri 好細聲講咗啦。啊、有人問我啲我答到嘅問題，啊 Christy 好似答咗啦，喂 Christy，hello 你好 ，Christy 係咪港島南區嗰位啊 ？Angel 雷海探長 ，hello Angel， 大家好，逢黃生同都可以飲酒 ，Gino Nicole，hello Johnny，hello 探長 ，hello 嘉賓好靚仔，大力水手即880可以的。烈酒是可以的，糖分已经全部发酵。Bridget Shush Hellison 野猫，恒 康 过嚟借大力水手解说。今次我听开嘅，久唔久都有留言。 Oh, okay. Onizuka 64，大家好。Sonic Chun Hello 探长嘉宾 Michael McKay。 OK， 喂，咁啊神野猫咧，即系呢位。Jinko Neko 咧就係、是、啊，可能你就係聽佢嗰集啦。佢最近嚟嗰個女嘉賓 哦， 啊，即係個頭包住一啲 係啊係啊咁上下嘅東西啦。 咁嗰日係 artist 嚟嘅，去做一啲雜作嘅，同埋佢係一個插畫師嚟。 哦， 咁我揾親啲人咧，我都係好興趣同佢傾好多偈嘅。咁包括 Johnny 啦，係啊，有槍喎， 梗係有槍啦。 咦，夠70啊？有人望住喎，咦今日 夠70喎，係咪？ 係喎 ，OK。咁咧今日個我仲要睇埋有個 rage 咧，你知道我仲辛苦過睇股票，睇下個 dislike 個數有幾多先。喂，發達喎， 三個 dislike， 今日竟然咁少 dislike 嘅，點解？ 因為你有槍嘛，因為 我真係唔明，可能好似啲即係邪鬼邪神嗰啲咧， 因為點解？ 驚黃氣啊嘛， 唔係我哋係接炮啊嘛，唔係黃氣，有槍未必係黃氣噶。 哦 ，OK， 咁拆都係。 咁你是王氣啫，係咪啊？你探長係咪？但我係特務，我係咩？你王氣？ 冇錯。 約翰小夫有槍喎 ，Ultra Max 90。 哦，喂，開波，有70。喂，咁咧嗱，阿 Johnny 咧就係、是、咧幾年前咧，我點樣認識佢嘅咧？就係、是、因為某啲音樂嘅場合啊，我知道你係做吉他嘅。 嗯。 我點解認識你？我真係唔記得咗。我係咪冒昧咁揾你嘅？定係 唔係？ 定係一個 event 咁樣認識嘅，好似係嘛？ 嗱，之前就唔知啦，但系咧，我哋去台灣嗰次咧，我就記得嗰次台灣，我哋去台灣嗰次有個 band show 啊嘛，係嘛？嗰陣時我仲有對 Rockabilly band 一齊玩，但係之前咧，點解咧？ 點解咧？真係係咪有個 event 有個 common friend 介紹咗，定係咩原因咧？ 會唔會係 在街上你踩屎，跟住我救咗你。 跟到，跟住 系我救一救你。 系，跟住原来咧，我踩到你都督屎。 跟住唔系你踩自己个督啊？ 唔系踩到你个督，你要我赔钱，好似系。 你踩自己个督，因为点解你一路行一路去咁？我见你咁先咪苦扶你咯，系、嗯、咪？ 系喂，咁咧就诶，于是乎诶嗰阵时，因为你吉他 maker 咁样，即系觉得诶、欸、罕有、哦，我都唔识一啲诶制造呢啲嘢嘅朋友，咁于是乎咧倾开。又可以帶，即係因為我成日都咧好好奇嘅，因為個人咁咧就揾一啲唔同嘅嘉賓上嚟啦。例如大家唔會陌生或者唔會唔記得，就係有位紋身師女師傅 哦 ，Colette 就係阿、啊、Johnny 嘅朋友啦。咁因為我睇到 Johnny 啲相咧，喂呢、這個女即係呢個女士好正， 好正啊！佢真 係 好靚， 同埋佢又有 dancer 又靚女，又紋身師， 紋身師 咁又係滿足曬我三個好奇啦。 仲要咁樣喎，佢係表面好 wild，、嗯、但真係本人咧好斯文嘅。 係表面 open， 實際斯文。 係啦，冇錯。 O、okay, K， 真係難得。 好似你咁上下咯，就 係我都斯文啦。我唔係我 wild 咩？ 你 外表唔 wild 啊？ 唔係你 wild 㗎，係 係咩？點解可以見得咧？ 呢種表面嘅 energy 好難講嘅。 哦 ，OK， 係 啦，佢 well 我喎。 Nana 都要開麥啊！ 咩係咪啊？立邊搵埋佢過嚟好唔好 ？Nana，Nana， 你 Nana 過嚟。 Nana 啦， 係啦，冇錯啦。呢、這個你覺得係咪好特務？你諗下特務片裏邊咧，好似有埋貓咁嘅。 通常揸住貓嗰都係壞蛋嚟 㗎或者 mini me 咁樣係咪？ 係啦，冇錯啦。喂，咁咧，於是乎咧，即係音樂嘅話題咧，就當然大家。 好，Nana講翻 去 先。 音樂話題你認為係點咧？因為嗱，我老實實啦，我啲聽眾咧，即係嗰啲網友咧，你一講音樂咧，你萬一講正佢唔識嗰啲歌咧，佢哋又覺得妖，唔知講乜。 咁啊，咁即係要講佢哋講正佢哋嘅想我講嘅歌。 通常係。 咁我哋講緊咩佛跳牆，使唔使講下嗰啲咁嘅歌？雙星情歌，使唔使講下啲？ 唔係呢個問題。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咧，我揾 Johnny 上嚟。讲咩咧？讲下音乐生活、哦，有冇有人想听先？老实讲， 系咯，音乐生活其实都几得意噶。 系嗱，不如正正经入少少主题啊，即系唔系主题，因为我其实我真心想问嘅，因为咧嗱，我介绍紧阿 Johnny 咧，就系、是我听话音乐人音乐嘅事业点样发展咧、嗯？因为我大家都知道我搞个 Stage Tube 啦、啊，以前有 Indie 唱片啦、啊， 但系你点解你未嚟拍过我啲？ 我就係要講啦，原因咧就係 Stage Trip 嗰個初衷咧，或者嗰個核心咧個價值咧，就係喺創作嗰度。 嗯， 咁香港原來有好多人玩唔同嘅 band 啦。咁首先唔好話邊樣清高，邊樣俗，或者邊樣流行咁啊。Indie music 喺香港絕對係唔會流行嘅，即係正如我頭先話咧，多數朋友咧都係想聽自己聽過嘅歌，就算去聽人 busking 咧，佢唯一。拍手掌都係聽到 Beyond， 係啊係啊，我去有一次去過 Busking 啦，去啲朋友度。 但你唱 Original 咧，佢係完全冇反應，掂行掂過噶嘛。 我嗰次去 Busking 咧，好笑，我唱 Jazz 咯， 係 跟住點冇乜反應。 Jazz 都好，因為 Jazz 啲 Standard Jazz 人都識 㗎。唔係㗎，好怪㗎。嗰首有人拍手掌， 係咪就係、 是、咯？唱咩 You Raise Me Up 都有人拍手掌，但係唱其他嗰啲冇。 嗰啲冷門啲嗰啲冇人拍手掌嘅。 冇嘅冇嘅。 咁所以咧，原來香港人咧普遍啊，我唔係話到你啊，即係可能你唔係咧，係咪先？即係遇到一啲自己陌生或者冇，即係你令佢失敗嘅。 嗯。 首歌佢唔識，我寧願炸聽唔到啊，好過你話唔識音樂啊。嗱呢個一個啦，第二就係、是、哇某啲歌咧，因為我以前聽嘅時候咧，我有啲幻想，有啲記憶嘅。 記憶。 可能拍拖嘅時候啦， 諗翻嗰陣時好 sweet， 好 sweet， 同埋或者同屋企人，或者同爸爸媽媽去旅行聽過嘅歌咁樣，或者細個爸爸買 HiFi， 即係所有呢啲林林種種嘅記憶咧，佢翻翻嚟就借咗你首歌咧，就哇自己自嗨，因為有記憶。咁咧似乎淨係得幾個理由中意聽歌嘅啫，或者一首歌身份嘅象徵，譬如我啲大學生，我呢啲做醫生嘅，屌我點會同你聽埋嗰啲容祖兒啫？我梗係聽版本龍一噶嘛咁樣，嗱呢個又係其中一種。 版本龍一幾多人識嘅而家其實？ 都多嘅，因為版本龍一。 我講僆仔啊，僆仔。 僆仔應該未必識噶啦。咁所以咧，我即係綜合我咁多年嘅觀察咧，香港人聽歌係數到最尾啊，或者尾二啊，都未曾到原創 indie 音樂咯。即係話你經世蟹族，你作啲歌好勁，好有前瞻性，好有社會性，或者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嘅。 嗯。 對佢嚟講係冇意思嘅。咁所以咧。我解釋俾你聽點解唔揾你 Stage Tube 咧？因為 Stage Tube 咧，我就係要反其道而行。我希望香港人咧有屬於香港人嘅聲音， 嗯、 有香港人嘅講嘢嘅方法，有香港人嘅內涵喺個首歌裡面。咁於是乎咧，即係我係做緊呢個工作嘅。 我比較斯文啲。 咁而家 Johnny 呢啲咧就係、是、表，你從事表演工作，即係你嗰種係一種演出或者演奏， 是一種另外一種層次吸的客人不同的、嗯、所以呢大陸的聽眾呢就 buy 你那些就多過 buy 我 stage tube 那些 是嗎 絕對是因為你那些歌、嗯、我就剛才說可能勾起人的記憶啦、 嗯嗯、 可能勾起人的甜蜜的過就是、以往啦咁樣，但係 indie music 係零噶嘛， 都唔係㗎。如果你個歌詞食到嗰、那個時勢啊，食到好多嘢啊，其實都得㗎。 最慘就係香港啲 indie 友咧，好不屑寫中文詞㗎嘛。你有冇留意啊？ 呢個填詞嗰其實佢都好緊要。 嗱，其實我以我所知咧，我問佢就唔會認㗎啦。喂，廣東話詞難填好多倍嘅，大佬。你唔啱音咪變咗教會哦，聖誕樹哦，聖誕樹嗰啲都唔知唱乜春。咁於是乎咧。 都唔係㗎，其實你咁都好 creative 㗎。 有啲人係㗎， 你可以咁樣， 但唔可以個個都係咁㗎。 係咯，咁你如果個樂隊全部都係唔啱音嘅、嗯，其實都幾 咁咪人哋以為你係鬼佬咯。嗱，鬼佬做啲人會覺得好 cute 喎，但香港人做咧會俾人恥笑啦。同埋你知而家香港人做作音樂嗰啲，即係自尊心比較強咧，佢、唔容許一出嚟俾人笑。 啊，咁啊係。 咁於是乎咧，喂，你作英文就不失霸氣啦。又好似高級啲咁啦，又好似國際性喎、啊，仲、要。咁、唱嗱國語又係二填詞嘅，因為四個主要嘅音，咁你填第二個音佢都照唱，人哋聽嗰人都明嘅。但係廣東話偏偏就係咁棘手嘅關係咧，所以我揀咗一樣最唔討好嘅嘢，而我亦都係最中意嘅嘢。咁、所以咧就請唔到 Johnny 嚟咯。 唉，真係我覺得好失敗就係、是、咁樣。所以你知唔知咁樣樣？我嗰陣時已經決定唔唱歌，去做特務啦。 哦 ，OK， 係 啦。 咁但係特務嘅工作之一都係唱歌。 冇錯，係啊。 喂，哇！見到呢啲咁嘅五顏六色嘅嘢，你知點㗎啦？ 咩嚟㗎？啲係啊。 又 super chat， 哦，原來咁好嘅呢啲。哎呀，有啲咁嘅嘢㗎，原來。 係啊。 哎呀，哇！真係正，我真係。 美女加之密林357咁有。 哇！咁大支。 Huntland 做乜陀槍 ？Christie 長港幣200。 喂 ，thank you Christie。 Christie 係啊，南區朋 友。哦喂。 支持少少酒水。 嗱， 少少意思。 Christy 咧就知道個遊戲規矩啦。 好喎、啊，我覺得嗱呢啲 audience 咧真係， 唔 係 因為咧其實 好正。 其實你去出去飲嘢咧，唔係成日都係同一個人俾曬錢，你先至可以有個持續性同埋。 咁即係呢杯係其實佢 多謝冇錯啦，多謝 Christy。係 啦， 咁咧就所以咧即係我覺得有時唔係真係唔係錢嘅問題、喂，如果你要講錢，我就唔會做呢啲節目啦。我一個禮拜嘥兩晚時間。 嗯。 我就係希望嗰個有個氣氛啊嘛，帶到一啲嘢出嚟，令到大家嗰個睇嘢角度闊啲咧。 但我覺得好正咯，呢樣嘢真係，即係我覺得我認識咗你咁多年啦，我哋唔係話成日都見面啦。 係， 你乜都夠膽死嘅，我覺得。 你唔係第一個咁講。 係咯，我覺得乜都夠膽死，死咪死咯，係咪？咁我又 呢啲咪 rock and roll 咯。 冇錯啦，死咪死咯，係咪？但係照繼續 run， 咁多年都繼續 run， 係繼續。 唔係都係又係咁樣樣係咪啊？ 唔係因為咧我覺得好多朋友都有啲不必要嘅觀念存在。嗱，譬如我做一樣嘢，喂，梗係要有成就先會做，好功利嘅。但係我覺得。就算你好刻意去功利，你係咪一定會有回報先？ 其實成就係有時一步一步一步。 唔係，我直頭諗都唔諗啊！即係我就係、是，即係我老婆好憎我呢樣嘢，就係好任性咯。即係我唔諗成就，我嗰下中意做，咁我覺得有意義嘅嘢。因為我成日覺得我自己會隨時死噶嘛。你知做警探嘅嘢係咪先？ 咁 係。咁於是乎你呢下呢刻你唔去做咧，你仲喺度等咧。即係我就係得爭錢嘅啫。即係如果富二代咧，好多嘢做咗啊，真係。Stage Tube 你唔係嘅咩？ 我梗唔係啦，係我就唔止 Stage Tube 啦，諗下係咪先 ？Paco 都請你翻嚟做啦，係咪先？如果係富二代， 其實等於落咗戰場打一樣啫嘛。如果你落咗戰場嗰時候，你話：哎呀，阿媽又 call 我啊，乜嘢事啊？咁你就話喺個戰場度打得唔精彩。 係， 你落俾你將個身，你將個身委身咗俾佢嗰個戰場，死就死，因為你唔向前邊行就會死嘅。咁樣我覺得呢種就係即係 Rock and Roll 嘅。即係嗱，譬如 Johnny 點解會知道咧？會講得出呢啲説話咧？即係原來你都唔少嘢啦，好明顯。 我係我話知佢死啦。 係咯，即係嗱好多人咧都 care 自己年紀係去到咩時候做啲咩嘢。雖然喺今時今日咁現實嘅社會咧，似乎呢樣嘢好有必要嘅。即係三十歲要生仔啦，四十歲都精又唔靚噶啦，咁樣嗰啲咧。 呢個 form 啊，係個 form 啊，即係個 form 人哋定俾你噶嘛。 係啊，咁 人哋嘅 path 你都可以自己。create 噶嘛係咪？ 咪咯，其實我哋人咧越嚟越將我哋嗰個 scope 咧生得越嚟越細，即係等於好似話以前啲可能啲幾百年前啦，或者百幾二百年幾百年前嘅人，佢哋嗰個諗法已經冇咁細嘅，即係可能佢70歲仲要娶個十幾歲嘅老婆再生仔嘅，咁呢個 form 咧。 其實唔知點解越嚟越就慢慢唔同咗啦。 咁社會唔同咗。 咁係啊，唔同咗，咁所以啲人就會將嗰個叫一個叫 standard 啊， 嗯， 就越嚟越變咗，就成為佢哋而家一個 standard。 嗯， 其實嗰啲嘢又即係，所以所有嘅人，包括佢哋嘅事業啊，個奮鬥嘅過程啊，同埋好多嘢咧，都俾呢個 standard 限制住咗。係，啊， 尤其是咧，我哋而家功利社會咧，即係其實老豆老母生仔，你估真係為咗愛同責任咩？ 係咩？係咪㗎？ 即係有啲人係我冇生咯，所以即係因為我覺得唔係咁樣存在，唔係即係唔係單單係得一個方法或者人人都適合要生仔傳宗接代啊嘛。即係有啲人話：哇，你唔生真係嘥啦！你個基因咁好， 係啊。 咁但係咧，我認為好彩唔生咗個基因咁衰，因為咩叫好咩叫衰咧？即係 冇 嘅，即係冇嘅。其實好就係咁生，唔好就咁生。至於一啲好聰明嘅人咧，就成日指責人哋。那個背景好啊，學歷高啊，有錢又唔生仔係罪過 咁。你生唔生？ 我梗係唔生啦。 點解你？ 我養貓咪得咯。 哦，咁 啊。喂，呢個世界，呢個宇宙啊，多一個唔多，少一個唔少。 唔係㗎，好緊要㗎。 你一定覺得影響到人咩？同埋點解影響人咧？ 警隊冇探長點得㗎？ 警隊冇探長梗係得啦。 係咯。 全部做賊咪得咯，而家咪係咯，因為全部黑警嚟㗎嘛。咁警隊就係叫你冇做錯到，你做乜都得咁樣，打人咪打人都冇做錯到咁。咁同賊冇分別㗎，你啲休班警係另外一個身份係咩？ 休班警係另外一個身份係咩？ 休班警嘅身份咪賊咯，一係就強姦犯咯。你知 唔 知？喂，唔係喎，我唔係偏激啊，即係你休班警嗰唔係警察嘅編制個人口個比例，同埋普通大眾市民個比例嘅罪案率，哇！休班警高幾倍㗎。即係嗱，舉個例， 有時可能有啲人佢哋休咗班之後，咪有一個普通人咁，所以你 唔係係特別高， 特別高啊！ 因為你普通數人誒當係有香港700,000啦，警察唔知得萬幾啊，定唔知幾多？即係總之斷個比例啊！以佢咁少嘅人裏面嘅罪案率係咁高嘅話咧，佢真係同賊冇分別㗎，大佬。 呢又有啲嘢講咯，睇下啲咩嘢？ 哦，嗱，講呢啲我知你又。真係唔想搭爹嘅啦，我明嘅。 咁唔係噶，我特務嚟噶嘛，特務其實基本上嘅立場有啲 冇錯，都鬼鬼地， 都唔知點樣立，咩立場好咧。 Mother 135 High Road 探及過你 ，Mother 135香港警察正益垃圾。 咦，幾押韻喎又，哦，原來30,000+黑警。咁咪係咯，你諗下30,000+ 咁多噶， 喂，你其實你睇普通新聞咧，唔係強姦入人屋企強姦，喺差館強姦， 嗯， 哇，你夠唔夠方便啊？ 呢一個就真係衰啲嘅，呢一單真係冇得講。 喂，仲有喎，休班警就呃錢老笠又有喎， 嗯， 就吞咗啲赃物又有喎，喂，大佬你咩唔敢做㗎？你哋究竟？咁所以咧就我絕對唔係情緒發泄，絕對唔係抹黑， 嗯， 今日純粹講數據。你30,000+都出咁多精彩故事，人哋仲有600,000+人口， 嗯， 都係即係可能多過你5倍咁樣，但係即係咁計噶嘛，即係成條數嚟噶嘛， 嗯， 咁， 嗯， 所以咧有時咧，以前俾人叫探長好似好叻咁咧，而家真係唔敢認啊，大佬，咁啊唔會俾人打，因為香港人咧温順嘅， 嗯， 即係香港人你嗰啲性質咧，即係你有支槍有個拳頭咧就唔敢出聲噶啦，咁但係你做人做到咁啊，即係我都唔想做探長啦，真係。喂，咁啊，不如唔好讲翻啲负面嘢啦，讲啲开心嘢啦，不如，即系揾得 Johnny 上嚟咧，即系我都俾佢嗰种开心影响感染到啊， 傻傻地。 因为我头先食饭嘅时候咧，都即系我同阿监制都即系我自己都觉得咧，我近日咧嘅节目太沉重啦， 嗯， 即系想揾啲人充气一下。 好啊，我哋玩癫啲可以，其实 原因就系咧，我近来即系啲生活上啊、朋友上啊，都有啲好负面嘅， 嗯， 好多朋友。比我更加早去咗享樂啊！ 但係性生活都幾好啊，係咪？ 性生活啊 ，OK 啦 ，OK 啊， 即係近來啲 AV 都唔錯，啲質素好高啊，同埋啲靚女後生女都拍四仔喎，唔知點解喎。 其實你可以即係拍翻套即係探長的四仔可以啊。 探長唔使啦，啲黑警的四仔，咁啊個即係唔使淨係得一個職位，散仔有散仔玩，大佬有大佬強姦咁樣，呢個東莞之遊又見到嗰啲高級嘅警務人員咁樣，幾精彩啊！即係其實係有冇咁拍？喂，如果講拍古仔咧，即係近來咧就同某啲演藝圈人咧就度緊啲鬼故，咁都係拍啲 indie movie 諗住，就等緊個funding，但無獨有偶咧，聽阿 Johnny 講咧。Johnny 又係有啲特務嘅古仔諗緊喎， 我其實呢，我呢就有一個故事呢，就咁樣嘅，就是我同我個演唱會有關係，即係啱啱做完咗啦，即係個同 spy 有關嘅一個故事。咁佢咁我其實每一個我個演唱會係有曬成個劇本喺度，咁就係講一班由卡通世界嚟到人類嘅世界裏面玩音樂嘅 spy 嘅。咁呢個呢就係喺我嘅故事裏面一 個 background。咁裏面呢就有人與人之間嘅鬥爭啊，或者係你唔信我，我唔信你啊，或者係男女之間嘅問題啊，好多嘢喺裏面。係啊，咁呢個就係我 spy 裏面嘅一個故事。 Think big 喎，嗱開始講入正題啦，因為呢講開你成日講 spy， 成日講特務呢，好似吊緊人癮咁，究竟係咩嚟嘅呢各位？其實呢就係呢Johnny 嘅音樂嘅事業咧，就同我認識嘅，或者同我平時run 緊一啲嘢咧，係南緣北切嘅。但係你知道我係九吹廿四嘅精神，就係咩都要涉獵，了解別人多啲咧，就永遠好過咧你單方面咧就覺得人哋非你族類咧就係、是、敵人，或者就唔中意就秒嘅。因為即係而家個人年紀大咗咧，擴大好多，同埋咁樣諗嘢咧，你係好精彩嘅成個世界。 是啊是啊， 因為我以前咧，我細個的確 多睇多嘢睇好多。 我的確承認，我真係秒嗰啲 coveration 嘅歌嘅。啲人哋唱歌曬，人哋 hit， 即係嗰首歌 hit song， 你又喺度抽水，又兼夾人哋作歌嗰個人嘅心情，你又未必明白個文化背景又唔同。喂，但係原來咧演奏嘅過程，或者演奏嘅技巧，或者演奏你自己嗰個風格，可以擺埋你嘅。你嘅諗法落去係 一個個人個感覺， 同埋 rearrange 又唔同曬成件事。咁咧，即係人大咗先識咧，我都算遲咗四十幾歲先開始，即係識得欣賞別人嘅嘢。我甚至乎粵曲咧，我細個聽到面都痕埋，哇，好撚憎。 咁而家咧？ 嚇！ 而家咧？ 而家我覺得，喂，佢有可取之處嘅。佢填嘅詞係反映到當時嘅文化，就令到我更加了解。喂，原來當時南音原來係啲茶樓啲哇嗰啲地方嗰啲人要唱。所以咧要打板就要好嘈， 同埋好 blues 嘅嗰啲， 即系 blues。原因咧，佢 blues 嘅背景咧，因為你有錢都唔會走去 entertain 人啦。 係啊， 以前嗰代個身份咁懸殊，咁所有去 entertain 你嗰啲咧，都係等錢開飯。 嗯， 即係個地位好懸殊嘅。咁所以咧，喂，充滿色彩咯，我覺得任何一種藝術都咁，包括譬如你唱 jazz 啦，同埋香港人即係有幾多人會聽 jazz 啦，同埋聽 jazz 係某啲身份嘅人先會聽咩？但其實你諗真，音樂係一個 frequency， 歌詞係一個 meaning，其實任何人都可以聽嘅。 誒，同埋你同埋一首歌，你同埋一個歌詞，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方法演繹咗成首歌嘅感覺唔同。 係，咁咧我就介紹 Johnny 啦，開始。咁咧佢近來咧就搞咗好多 project， 就係令人眼前一亮嘅。例如佢即係以前我未見過啦，可能我唔識一啲有關嘅人啦。咁我朋友之中咧，我就第一個見佢咧。是搞演唱會，是有個 theme 喺裏面嘅， 係啊， 就有靚女啦，有特務啦， 有 video 啦， 有我見到你有帶角嘅喎，你啲片裏 有㗎，有帶角㗎， 即係例如阿 Anders Nelson， 唔係 Anders Nelson 唔係帶角嚟，佢係我局長嚟嘅，佢係我局長嚟 嘅，係啦，咁你有周圍有啲即係總之好悅目嘅畫面，即係我覺得 ，as 如果你係有心喺香港咁辛苦嘅生活裏面，想抽離一下，聽 Johnny。原因咧就係 Johnny 佢的確係帶咗另外一個世界，我都嘗試盡量融入你個世界，所以抬埋窗。 係啊， 即係原因就係咧，喂，其實我哋即係咁嘅生活裏面，唔係淨係人人都係哇上網打機上網打機，即係我見到 Johnny 咧體現咗一樣嘢咧，佢投入佢自己個世界咧，竟然可以付出咗好多嘢咯。 哦，呢個當然係，所以啦，嚟呢度啦，我哋可以正在咧就喺呢度嘅地方咧就我基本上我成日都停留在一個我覺得我想生活的世界。咁當然你冇影響到人哋啦，所以咧唔好話我哋飲酒，我哋真係飲緊酒喎，係咪啊？呢度我哋飲威士忌，好開心。咁啊，我覺得你當你唔去到完全投入喺一個去一個定位一個世界裏面咧，你好難 focus 去到做好佢。而呢樣嘢咧就係、是、你要你唔好顧自己條命，就好似落咗戰場咁樣。敵人是你的將來或者你自己的 planning， 是啊，咁所以落到裏面是要奮不顧身的，是啊，我擺埋條命落去，我在我的音樂事業上面， 因為你所有時間呢我見到你 即係食唔食煙 㗎，食得 好咁好， 咁所有時間呢同埋你我覺得你即係如果你講一個賭仔呢，我覺得你賭得好大，即係可能屋企人啊，即係你都要人哋諒解你，你唔係刻意㗎喎，即係你只係唔夠理佢，你自己做自己嘅嘢。即係我覺得，即係嗱，如果用一個倫理道德，有好多女人都話：屌去食屎啦，你自隱私咁樣。 唔係，我覺得你主要 believe in yourself。 我都俾我屋企人咁樣話過，曾經。 嗯。 即係佢話我點解冇錢買樓？即係我買我唔住，我唔買樓我嘅事啊嘛。即係佢哋都會認為，屌你自己成日做埋啲鳩嘢啫嘛，又賺唔到錢又儲唔到錢咁樣。即係我唔排除好多我嘅朋友都係咁樣覺得，但係佢唔會同你講嘅。 但係你要 think big， 一定要諗嗰件事 係 大嘅。 咁咪就係咯，我不嬲都 think big 㗎。係啊，點知唔係一定成功㗎嘛？咁你失敗嘅時候，人哋咪會即係屋企人咪會埋怨你咯。 冇嘅，有時你要當你即係叫食得鹹魚抵得渴啦。同埋我覺得我睇咗好多好多唔同嘅名人，佢哋做我嘅座右銘。其中一個名人咧，我好中意就係史泰龍。係啊，佢哋佢揸住佢自己寫個劇本，周圍拍門揾人去到拍佢嘅戲，佢自己做緊主角，佢唔係一個演員。跟住咧，佢窮到連隻狗都買埋，佢都要將佢嘅 dream come true， 即係做翻自己嘢出嚟。咁我呢啲我覺得係好值得奮鬥嘅，因為我哋香港人好多都可能係好驚生活唔到啊。我覺得呢一樣嘢咧，係最緊要你係將你自己恐懼撇開咗。 嗱，點樣克服咧？如果係你 唔理佢咯， 即係唔理 ignore 咗佢。 唔係 ignore， 你知件事喺度，但係你最緊要你因為你有一個好遠大嘅一個 focus， 你睇到個光喺嗰度，你要向嗰邊跑。如果你唔向嗰邊跑嘅話咧，你轉頭有人叫話你停下，嗰邊又話叫你唔好咁跑嘅話，你好難跑得到。咁我覺得所以要做所有嘅大事都係要第一件事就話唔好理咁多嘢，你自己一定要有一個遠觀啦。你覺得你行得到，你都喺有一個好清晰嘅 idea 係關於 marketing 嘅。你喺市場上邊有冇咁嘅位置俾你？除了香港之外咧，亦都睇埋一個 international 或者係一個東南亞嘅市場，有冇咁位置俾你去走？如果你覺得喺呢個市場分析上邊你係 work out 嘅，另外一樣你稱下自己，另外當然你要勤力啦，你唔可以話就咁我哋坐喺度就得啦。咁我覺得係有機會 work out 到嘅，但係都會衰曬咯。 但係最慘咧，嗱我負面嗰啲蟲又飆出嚟啦。但係研究一下，即係咧，我覺得最慘咧就係所有嘅座右銘咧。都是由成功的人提供。你有冇听过失败的人有座右铭？ 冇嘢噶，你咁样睇法啦？咁 唔系，即系我谂，我成日都反复。 啱啱啊， 两边咁谂。 咁其实一句讲实，又如何啫？死咪死咯，死咗。 即系我想指出就系应该有呢个精神。 系啊， 如果你连呢个精神都冇咧，咁你永远都系俾人摆布啦。成个生命都系摆喺啲大商家、地产商嗰度， 唔得啦， 摆布你嘅生命，因为你嘅生命就为咗供层楼，就为咗你个仔女有好嘅书读，或即系所有都系为咗别人咁样。去做啊，即係呢個係人性嘅光輝嚟嘅，有啲人認為，但係我就唔係咁睇咯。即係你可以選擇唔係咁樣做，但偏偏有啲人咧就選擇咁樣做嘅時候，就喺嗰度攞咗個光環，哇！我養大啲仔女點點點，但係自己犧牲咗嘅嘢係咪值得犧牲咧？冇咗你係咪就係冇咗你咧？ 個方我覺得唔一定要跟咯，因為我哋喺尤其是而家呢個地球裏邊嘅教育，即係 in general 嘅教育。個個 form 都係近似咁樣，我係咪一定要學嗰種 language 或者其他嘢咧？其實好 depending on 你自己點諗嗰件事。咁我睇過好多有啲 history 講咧，譬如以前我有一個節目好中意，好耐世界嘅迪娜主持嗰個咧，大國崛起啦。咁我好睇過佢每一個國家興盛幾時上幾時落，由呢個國家咧好掂嘅，跟住咧過咗一段時間裏邊變撲街，跟住就去咗另外一個國家嗰度。好犀利！咁我哋睇得到，原來咧，其實我哋人生嘅 history， 我其實講緊我哋，就算你長命，可能八十歲、九十歲咁上下啦 ，average 長命，當然有啲更加老啦。可以，其實我哋好短暫啊。但如果我哋可以睇宏觀咁睇，原來我哋個生命可以有幾百年咁去睇嘅話咧，咁我所以我哋有時我去睇啲 history 啦。咁我哋嗰個成個視野有啲 換，但係有好可惜咧，就係、是、嗱，我又專係講另外一面咧。即係你咁講係啱嘅，即係唔會錯啦，當然。咁但係咧，我發覺而家有好多人睇歷史咧，就係將發生咗一百年嘅嘢，濃縮喺佢嘅眼裏面咧，佢就要好多嘢好心急。一失敗咗咧，就即刻認失敗。 失敗咪失敗咯。 其實啊，呢個世界其實嗰啲歷史一百年嘅歷史，你嘥兩粒鐘就睇曬啦。係 啊，係啊。 咁但係到你當時你發生嘅時候，你一點一滴粒粒皆辛苦，你逐樣嘢要改變到個社會，要有啲成就。而佢哋係冇耐性去做呢樣嘢， 佢裏面嘅 detail 好緊要。 係啊，譬如你爭取社會公義嘅，喂，你估你唔使付出就爭取到？ 係，冇錯，係啊。 咁你要爭取噶嘛？但我見到而家好多年輕人咧，哇，好熱血地出嚟爭取完之後，喂，唔得㗎，屌，怕攞休啊，走啦，仲要埋怨之前叫過你出街嗰啲人，即係覺得唔可以咁樣嘅。即係我覺得，如果你個人係咁，你做咩都唔靚。即係你冇嘢可以付出咁少而攞到，除非你係富二代。 我覺得有時每一個人做嘢有佢自己嘅唔同嘅諗法同打算咯，即係我覺得最緊要唔好 regret 咯，係咪？即係唔好 regret 嘅話咧，行好多路都會成功咯。 嗯。誒，有人留意到我啲打燈喎，竟然 打燈，今晚嘅燈光嚟㗎。 Liam Liam，Hello， 大家好。 Hello， Liam Liam。 Liam Liam探長邊有時間犯案啊 ？Nice，Hello。 Hello。 紅紅香港犯罪率年年下降，但警方則年年加人手。講到明，主要話因為示威多咗，加人主要用來對付翻香港人。 冇錯。 Model 135仲買咗三部水炮車。Sharon，Hello 探長。 Hello，Hello everybody。今時今日在香港有新拍慶祝 movie 真是好用啊！ 佩 服 King Chan 做老人院，聽多了看多了啲舊嘢，都走出了啲 comfort zone。Yeah， 約師恩孫你好，探長 King Chan cosplay 之日常 ，H Chan 本好江湖 feel， 江湖 feel， 風光好電影，有冷有暖感。 係因為今日將個 saturation 教好高啊，咁所以你好明顯見到，平時我都係分冷暖兩邊嘅。即係後面都扮月光噶嘛，前面就扮屋企咁樣咯。 今晚比較無間道啲啊。 係啊，冇錯，今晚就有少特別嘅，因為我每逢有嘉賓，我啲燈光都唔同的。 嗯。 因為要令到影得，即係可能會件事會即係 focus 喺成件事度。 個氣氛啊。 係啦，但係我自己嘅話咧，我甚至乎唔開嗰盞。 會點燭光會唔會？ 咁有時候講啲好 dark 咧，我色温就較得冷暖、冷啲啊。平時我就較到黑白咁滯。 嗯嗯。 咁即係因應翻個心情嘅。咁有人及多啲心思啊，梗係好啦。 係啦，冇錯啦，即係做過嘢嘅。 咦 ，Siri 又爆咗啊 ？Siri 爆嘅會。 啊，係咪開得大咯？ 哦。 係咯，喂，咁咧頭先講到邊度咧？即係講到，即係如果你唔肯付出嘅話，即係我頭先就唱你反調啦，但係亦都有啲共同嘅，因為歷史。是很重要的，但是呢當你不懂得掌握個歷史的那把尺呢就很容易出事咯，即是正如我剛才講的例子，我以前都從來沒有這個觀點的，但是這個世界實在發生的事，如果你只要你浪費時間留意呢，你發覺原來有很多、道理或者有很多邏輯在裡面，所以呢剛才 Johnny 講的事呢，如果 in 很 general 的人覺得即你這種是不負責任啦，你這種是即係喺道德俾人審判嘅系列嚟嘅。但係喺今時今日咧，如果大家仲係用緊嗰把尺嚟睇呢個世界，睇你嗰條生命，我覺得你有冇諗過點解你要咁樣做先？ 嘅藝術嘅嘢咧，就好難用一啲咁嘅方法去量度嘅，因為我哋唔係話一加一等於二或者啲咁嘅計數。因為藝術家咧會有佢嘅唔同嘅一個諗法同埋唔同嘅 develop。 冇錯。 咁我有時我好中意睇 history 嘅嘢，因為咧我好可能會睇下梵高嘅一生啊，所有嘅嘢啊，佢嘅嘢啊，咁令到我覺得啊，原來呢個人嘅經歷唔係就會睇緊幅畫，或者係佢少少嘅嘢，哦，佢原來佢入咗精神病院啊，好多嘢。 即係佢經歷就令到佢反射翻出嚟嘅藝術品係點啊？ 冇錯，係。 咁嗱，即係所以話咧，又講翻轉頭啦，即係嗱，阿 Johnny 佢就擺好多心機喺演繹嗰度啦，我同一隻歌加埋一個唔同嘅 theme。出到嚟個 arrangement 有咩唔同呢？即係以我所知咧，佢對啲 musician 同埋對個 arranger 咧有要求嘅。即係所謂個要求咧，就係佢好任性咁樣咧，佢只有個諗法，佢有個 taste 嘅底線啦，同埋甚至乎佢個 theme 要個咩感覺咧，你都要即係喺當中要好多輸入嘅。 冇錯。 咁正正就係出到嚟就係變咗佢自己嗰啲嘢咯。 因為我其實我嘅音樂會裏邊咧，就由我自己去到做，我寫我自己的劇本。我自己定個 theme 啦，咁你有時 musician 咧，或者一啲玩音樂嘅，佢都唔知道你想點，係，係你係要緊張，我咪整啲緊張嘅嘢，但其實有時唔係就咁緊張，有啲可能係心底裏面嘅一啲鬥爭啊，同埋其他嘢，咁就要同啲 musician 講，其實我成個 picture 係點？我有一次咧，我就喺我舊年出唱片啦，咁我出唱片嗰時候，我就同一個 musician 講唔得，你中間嗰、那個。中間個 piano 嘅 solo 咧，我覺得唔夠勾心啊。咁我就講咗佢話其實嗰個 pianist 都彈得非常非常之好。 Tello 唔係呢個係 Bob McCaskey 啊。 Okay。 係啊，咁咧就我就話佢聽，我話唔係咁啦，你要聽我 story。其實我哋嗰個 story 個中間嗰個 solo 裏邊咧，就係講緊一班男人坐喺個火爐旁邊，我哋講緊我哋以往所有嘅人生裏邊嘅經歷。所以咧，我哋人生經歷裏邊咧有酸甜苦辣啊，會有其他嘅嘢，所以裏邊咧又有啲家庭倫理啊，但係又有啲人生嘅鬥爭喺裏邊，所以就喺咁短嘅 solo 裏邊，你彈曬嗰個感覺。即係我要俾 picture 佢，咁佢哋初頭就話：你不如講俾佢聽 technical 點講。 我唔可以讲 演绎噶嘛。 我唔可以佢即系呢个大势力啊，或者点样我讲唔到俾你听。 嗯、 我而家要讲，我系要用我嘅口述讲个 picture 俾你听、 嗯。 你去收我 picture，、 嗯、 你一定要好 focus 咁样听我讲、 嗯， 然后去幻想、 嗯， 你就可以收到。如果你系只系讲啲 technical 嘅嘢，系冇得搞嘅。 咁呢样嘢真系要夹啱嗰个肯唔肯听你讲，同埋自己有冇幻想力。 系啊， 因为本身 musician 弹得好嘅 musician， 佢未必一定会听你。即係 read 到你啲嘢，咁、 嗯、 所以咧，我覺得玩 band 嘅得意嘅地方咧、嗯，即係玩咗好多年 band 咧，即係你唔同嘅 members 咧，咁、 嗯、 我自問咧，即係我記性差咧、嗯，我唔能夠成為一個好嘅 team member， 咁、 嗯、 但係咧，我哋如果 for 即興啊 jam 啊，咁、 嗯、 我可以玩到 high 或者好玩嘅，咁當然唔係有人忍受到啦，咁、 嗯、 就係睇下你嗰隊 band， 譬如你頭先講個 case 咧，如果遇啱一個。佢真係食到大家吸吸含，又幻想到你要啲咩嘅話咧，佢又表現到嘅咧、 嗯， 即係其實嗰種開心咧，就係凌駕於好多其他開心嘅嘢咯。係， 所以我嗰次我每一次我都要同我哋講一個 picture， 因為音樂係咁一種感覺嚟嘅，而唔係純粹技術上邊嘅嘢。你彈得unlike 都好啦、嗯，你冇個感覺喺度，冇咗嗰種感覺，同埋就冇咗 communication， 你個 message 就冇咗。 係嗱，咁但係講翻實際啲啊。 嗯 即係你要求高嘅背後，成本亦都會高。 要求唔係好高嘅咋，係好低。 唔係練都練到兩次啦，係咪？ 我而家就比較多用 professional 多， 嗯、 所以就基本上佢哋其實練就唔使特別話要練得好多。 咁、 嗯、 但係個寫譜嗰個人要 handle 曬所有佢哋彈嘅嘢。 寫譜嗰人最大鑊。 係。 係啊。因為有時有啲高低起跌啊，或者有啲位置我想唔係咁樣演繹啊，可能佢就可能係細聲，可能呢個地方可能係。本來成個樂隊變咗之後，可能係一個 piano solo。 嗯， 但我覺得佢 piano solo， 我覺得佢太 sad， 可能我要佢開心啦，係嘛？咁、 嗯、 嗰、那個，所以一路我哋會除咗係寫譜嗰個之外，去到 live 夾嗰陣時咧，都要再改嘅。 係 好少會係去到嗰邊，即係我就會或者照咁玩啊。係，因為我覺得我哋玩音樂有一個責任喺度，就係要向買飛嘅觀眾交代。 係 交代係咩咧？就是、交代我哋嘅心思啦。 嗯 尤其是其實喺香港玩音樂真係賺唔到錢， 嗯、 即係有時係真係比較辛苦啲。咁、 嗯、 你既然你賺唔到咁多錢，咁你想點啊？ 嗯， 就係將你嘅心交俾觀眾。你希望更加多人 appreciate， 然後跟住更加多人買飛，更加多人可以令到支持你而可以養活你咯。 啊，咁你對香港嘅觀眾幾有信心啊？ 唔可以所有我所有做嘅嘢，我都係咁樣㗎。係啊，如果唔係你交唔到嘢俾人，你就要攞著數啊。係，即係我講叫著數啦。即係你話你叫人捧你場，但你又唔交貨俾人哋，或者你唔用心思唔得嘅呢啲 係啊。所以咧，我目測啊，我見到好多嗱，你講嘅元素絕對我明白，絕對係認同嘅。 嗯。 咁但係我覺得而家香港啲觀眾真係好易呃嘅。 嗯。 即係你用啲藝評寫你幾嘢啊，同埋你嗰個表演嗰個身體語言啊。 嗯。 呢啲已經係凌駕曬你頭先講嗰啲。 嗯， 對於一啲唔係用耳仔聽音樂嘅觀眾嚟講、 嗯嗯， 因為我識得有啲香港都幾出名嘅 musician 咧、 嗯， 即係上咗神台噶啦、 嗯， 即係成為嗰啲音樂策展人噶啦已經。 嗯、 哇！睇佢表演咧，佢嗰首嘢真係老問嘅，但係佢啲動作咧勁到咧，即係睇佢無論個裝飾啊、啲 show 啊、著嘅衫啊，佢、都係入曬嘅。喂，原來香港人係中意睇 visual art 多啲嘅。 其實成個 live entertainment 咧、你睇 show 都有， 你睇 show。 問題就係你唔應該啲技巧咁差都。 即 係 咁曳啊！ 哦，梗係啦，即係我有信心，我學兩個月叻過佢咯，吹嗰啲嘢，因為我都識吹嘢少少嘅。 吹咩先？你吹水。 Shakuhachi 咯，吹水唔使講啦，先。咁變咗咧，即係我覺得。一個地方有啲咩人會能夠紅到嘅、有啲咩人能夠賺錢嘅，咪、就係反映咗嗰個地方嗰啲 audience 究竟個水平去到邊咯。 其實大部分呢，即係我自己大言不慚啲，即係我覺得係因為好多人都唔係真係 musician。 嗯， 喺呢個世界上真係去到識得，即係叫識得音樂嘅人咧，唔係話佔咗大部分，好細部分。但最緊要咧，我覺得就係我有時最近我有啲出，我都揀咗歌係可以 popular 翻少少。因為最緊要就係你俾到啲乜嘢嘢啲 audience， 你俾咗啲嘢人哋完全唔識嘅話咧，就可能係即係人哋唔識欣賞咯， 係 咪啊？咁但係當然啦，我覺得最緊要一樣嘢，無論你俾乜嘢嘢，人哋識唔識都好，最緊要係俾一樣嘢，就俾個心。你有心比嘅話咧，人哋會感覺到 嘅。但係你咁樣講咧，係即係你嘅衷心，你係覺得咁、你相信嘅、 但是其實懂得這樣說的人呢，他沒有給了心理呢，他都必須要這樣說。你有沒有留意、即是我有時見到有些很差的藝人呢，很差的表演者呢，他的這所謂就是他的包裝、他包裝到呢找很多人 endorse 他自己呢、那就人人都覺得他是的，甚至乎他懂得找市場拿隙、他那種音樂，他那種表現方式是少人做的、那他就成為一個代表了、即是我覺得香港人就是 是 什麼 Siri 咯、 oh, 即是我的 iPad 咯、 okay. 他經常回 答、oh, OK 咁呢跟住呢即係我覺得就係、始終呢我覺得即係我講我嘅嘢、即係我點解要搞 Stage Tube 呢，或者我點解要搞啲播歌嘅節目啊，或者推介呀啲歌啊、即係我有個另外一個叫怒火探歌嘅節目嘅，咁近期就少啲 update 嘅，原因就係時間問題啦，咁同埋氣力不討好啦，我嘥好多時間做一個咁嘅節目呢好少人聽嘅，咁、但我呢喺冇乜成本底下就咁擘大個口呢都多人聽啲嘅，咁呢個咪就係反映咗觀眾究竟佢追求緊啲咩囉，即係寧願追求好 casual 話有啲聲聽就算啦，即係唔係睇下我憎我繼續聽你啦， 唔係啲人鍾意聽你講嘢囉，就佢鍾意講某啲 topic 咪就係話我令到我好confused 呢，就係、是、即係我正如你話啦、我攞個心出嚟，我真係衷心咁樣想製作一個節目呢，令到大家聽咗又可以有啲養分、有 enjoy 到嘅，咁、但偏偏呢就好多人驚 hit rate、即係個 view 數好低嘅、但係呢我有時我去完靈堂返到嚟唔開心，佢噏幾句都多過嗰個節目㗎喎、我完全零準備零成本、即係問題我就係、在這個位置就有些 confuse 咯，那沒辦法，即是等於你開一間餐廳，你很有心機煮東西、但沒有人來幫襯，但是你即是可能是你的 menu 問題、但是你可能 set 了個 menu 是可能很普通的， 或者麥當勞買個漢堡包回來拔出來再加一些我自己的菜這樣搞定， 是的，這樣其實你其實是一個、很需要觀眾很需要 supporter 的 一個、東西來的，如果你出了一個 program你講咗係冇咩人聽嘅話，但係嗰個好多人聽喎，咁冇辦法嘅喎，我覺得你就唯有就係嗰個咪當繼續 run 咯。 唔係我當然我明啦呢、這個，即係我唔會唔 run 嗰、那個，即係我嘅起户咧，同埋我嗰個情緒嘅儘量咧都擺喺後面。 我都遇過好多咁嘢㗎，有啲譬如我去一啲 show 裏邊，我唱一啲因為我而家暫時嘅 musician 咧就比較貴佬多啲，咁我哋去到一啲 show 上面，我突然間啊，我想玩呢首嘢，即係 突然間咁黐線， 唔係即係我講係之，即係我講係編緊歌嗰陣時啦，定緊 song list 嗰陣時，啊，我想玩呢首歌，但係咧、我又驚冇咩人聽，但我又覺得呢首歌好正，你去到嗰度咧，你發覺咧，你咁堅持住嘅一樣嘢，哇！呢首歌原來所有嘅 musician 都覺得正啊，好正啊嚇！譬如求其一，譬如我要揾 One Ok Samba 個，佢覺得全班 musician 覺得玩得好開心，但啲觀眾咧冇咩拍手掌，即係唔得熱烈嘅。咁你唱咗一首歌出嚟咧，可能咧嗰班人都覺得呢首歌其實黑晚都玩得到，但係佢哋覺得好 hot 喎。咁你點啊？咁就唯有即係兩樣嘢 plan 啊， 咁當然啦，當然呢個你即係只不過係爭取空間嚟唱自己中意唱嘅嘢，咁解啫。即係嗰啲咧，就你唔好走住聽埋我唱先，即係有少少逼佢唱聽埋嘅。 係啊， 咁咧最 hot 嗰首擺喺最尾唱，咁呢個苦肉計嚟嘅啫。 係啊， 咁嗱，其實我 day one 咧，我識得有隊叫 China 嘅樂隊。好耐之前，即係 Donna Ashley 啊、 Appel 啊、小飛俠啊、黃良星啊咁樣，因為當時啱啱咪做音響學徒啊，去 band 房度學嘢、錄音室學嘢嘅時候咧，就識得佢哋咧，咁佢哋拎啲 video 俾我睇，咁就去完海南島就玩佢哋 China 嗰啲歌、，China 啲歌咧就少部分係 original， 咁大部分咧就唱啲 Jimi Hendrix 啊，即係嗰啲好 heavy 嘅 rock 嘢咁樣，咁咧佢見到即係我見睇條片，哇！啲下面都唔識聽嘅。嗰啲你聽嗰啲唱嗰啲啲人冇反應嘅，第一唱到咧 Within You Remain 嗰首叮叮叮叮叮叮，嗰啲人哇好屈啊徐小鳳咁樣，咁我就 徐小鳳， 因為徐小鳳我唱過啊嘛嗰首歌，咁於是乎咧我就同問阿小飛俠咧，我喂你會冇癮㗎？你中意玩嗰啲又啲人冇反應，即係嗰啲咁嘅流行歌，即係咁佢咧好大方咁樣答咗，亦都令我終生都記得呢句嘢。佢話我哋中意就我哋還中，我中意。我哋識得享受呢個我哋嘅好彩，咁我哋都要教育㗎、我哋都要唱啲俾佢試下睇下中唔中意啊咁樣。我覺得哇幾闊達喎，同埋呢個講法咧，亦都係適宜咗嗰樣嘢啦。 其實好緊要呢件事，呢一件事係非常之緊要。我覺得香港樂壇咧， 就好多人佢都係中根據佢哋所謂心目中個 popularity， 嗯， 就去定一啲音樂去到發放信息。但所有好多大部分而家紅咗前輩咧，好少可以將一啲另類少少嘅音樂，或者係叫做唔同類型嘅音樂去到 express 出嚟。我有個朋友同我講一樣嘢，我都同意佢話，其實全世界咧就會有都會有 alternative 嘅音樂，亦，都有 popular pop music。大部分嘅世界上邊咧都係可能係七成就係 pop music， 就是三成 alternative 嘅，但香港咧就99% pop， 冇錯， 即係1% alternative， 呢個都生存唔到啊！ 係啊 係 啊， 係咪就係所以話咧？即係我成日話香港咧就係一個融才嘅天堂嚟嘅， 嗯， 原因就係咧，你只要 follow 翻你嘅前輩 ，follow 翻上次 popular 嘅嘢，照做翻一次咧， 嗯， 就比較容易成功。譬如好破格嘅。咁譬如你有一攞個 theme 係特務咁樣，只要你可能堅持，都有個機會可以 popular 到。咁但係咧，其他嗰九個城咧，都係咧，見好就即係贏就谷，輸就縮咁樣。 嗯，唔好咁早縮咯。我覺得 問題就係香港多數融才成功嘅策略都係咁啊嘛。 嗱，所以我覺得咧，因為呢個係一個大路嘅一個思想方向，所以你見到香港嘅大部分嘅 building 咧，唔得 creative 噶， 以前啲公屋 creative 過佢啊， 係啊，唔得 過。麗德村， 係啊，係啊，麗德村係啊。咁你睇下其他外國你唔好講第二啲啊，你講大陸啊，人哋啲 investor 好大膽啊，就咁起啦。你睇下，譬如話好多地方佢甚至佢哋將嗰個 idea 好好放心咁去玩一啲 style。啲 architecture 好靚， 因為大陸人咧背後有個誘因，令到佢哋咁鬼 creative，即係咁開放。原因就係佢哋中意標奇立異，我唔係踩緊佢啊，即係中意標奇立異，想自己咩都冇，淨係得錢嘅時候，想喺嗰度攞翻啲尊嚴。因為夠膽起層樓，但連香港人連呢種精神都冇咗啦。 好細膽嘅香港咧，因為點解我以前咧喺我未唱歌、未玩音樂之前咧，我係做咗好耐 designer。咁就每好多時咧，我都需要同一啲大 group 開會。即係香港個頭 嗰 幾間大 group 啦，係啊。我發覺佢哋嘅手好細膽，因為咧啲，project manager 只要一聽到一啲新 idea 嘅話咧，佢哋就會唔敢同老細講啊。因為佢覺得呢個講咗 idea 俾你聽。最大鑊咧就係話老細話 no 都話好啲，老細話 yes 咗之後咧，跟住做咗之後嗰單嘢唔得， 同埋啲人 feedback 好差， 係啦，跟住你咪俾人丙咯，係嘛？咁所以佢哋唔夠膽孭呢樣嘢。 其實呢個社會嘅問題嚟嘅，佢唔敢孭嘅背後咧，就係我冇一份工，撲街啦！我仔讀緊中學做，係 啊， 咁我仲點樣供佢啊？即係大家諗起呢啲咁嘅撲街啦，世界末日啦咁樣，所以咧錯少做啊少錯，即係呢個變咗香港嘅文化。咪又係地產霸權嘅問題咯，其實 係啊，香港地產霸權呢一件事係真係非常之唔 happy。 咁所以咧，其實香港就唔適合或者唔配有 creative 嘅嘢。 唔係咯， 唔係你 generally 緊係唔係啦？但係係種種嘅原因造成。 其實唔應該咁諗咯。 我冇咁諗啊， 唔 係 我即係所有唔可以俾佢發生。 即係你同一啲即係好擔心自己個仔冇書讀，好擔心自己冇屋住嘅人講。佢有咩 response 咧？ 咁你咪做翻你自己嘢咯。但係有好多 believer， 佢覺得係仲可以向前闖嘅。咁只要多啲人係咁諗法嘅話咧，嗱，我哋講緊好多。 你講又真係例子啊！咁我都講到牙血都出㗎啦。 係啊， 但我覺得好難改變到佢哋嘅諗法。 唔係你改變到咪改變咯？改變唔到嘅話，你聽日改變到一個人，你都改變佢。 係真係正面啊 ，Johnny 真 係。即係我覺得有時即係我喺我記得即係喺好耐好耐好耐以前，我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 idea 咁去諗緊。即係我哋講緊，譬如話呢個社會，我哋係係一個民主社會。我哋要所有嘅嘢，我哋都要行得好嘅話咧，即係你睇下我哋嗰啲咁嘅以前嗰啲片啦，即係講緊嗰啲咩以前上海灘嗰啲咁，即係你打死一個，我覺得就千千萬萬個。咁你有嗰種心態咧，嗰件事就可以 sustain。我哋講緊唔好講政治嗰邊，我講音樂嗰邊，或者講理想，或者講緊所有嘅人嘅 mentality，一定要向前邊諗。我覺得你唔使驚。咁當然啦，你真係有時要驚，唔係唔驚嘅，係啊，我都驚有時係嘛。但係當你去到某啲情況嗰時，你驚又係咁做，唔驚又係咁做，點解要驚啫？ 我呢同一句説話咧，我同嗰個投資者講啊，你又咁小心，又話要嗰只歌又要 K， 又話要咩性咩性。 咁你都係揦嘢，你買得八百隻，咁你點解還掂咁樣？你唔去開即係放啲做啲勁啲嘅嘢？ 係啊， 可能買到九百隻個你咁樣，因為有嗰啲另類嘅人會幫襯你。 係啊， 咁但係我當然改變唔到佢啦。咁但係咧，我今日阿 Johnny 嚟咧，真係令 我以前成日我同啲大 group 傾㗎，我話 即 係如果你覺得你咁諗係啱嘅話咧，你唔使需要我喺度。 係， 我需要我喺度咧，就會 break through 你嘅諗法。 跟住如果話你浪價啫嘛，揾你咁又冇人先。 唔係啊，咁我 咁都其實你發 我走嘅，會淨拍佢走嘅。 我講反調，因為我都係咁嘅人嚟。 Yeah. 即係我同啲客咧講，你叫我抄人嘢， 嗯， 不如聽咗我條橋先啦。你唔得先算， 嗯， 我即係如果你個客都唔得嘅，我算啦，我幫你做契弟， 嗯， 但你起碼你俾個空間，俾個機會，我同你個客講咗我條橋先啦， 嗯， 係 so far 係 run 得正常嘅， 唔係，其實係我俾個機會你 break through， 嗱，如果咁有霸氣咧，可能都好啲嘅， 下次你揾我一齊開會咯， 好啊， 係啊， 即係其實我 哎呀，佢叫我嘅， 佢想搭地，我諗法其實都同你一樣啫嘛，即係我都係你即係你俾個機會我，睇下嗰人霸唔霸先。唔好，我絕對係唔會咧。你未俾佢聽之前咧，我收聲嘅，我一定唔會嘅。咁佢哋都好君子嘅承諾咧，亦都咧，你咪試下咯，得唔得唔得先至諗啦咁樣。我覺得呢個都係好處嚟，但係長期咁 run 咧，有啲 case 會出事嘅。咁但係唔理啦呢、這個，即係嗱，雖然我成日講負面嘅，但我自己嘅行為上咧， 你負面嘅唔係 我，唔係我行為上同你一樣嘅，即係只不過咧，我要另外一面咧嚟不斷咁提醒我自己，我唔會太過分，唔會太過。離地咁解啫，因為另一方面咧，我亦都要交租嘅、 嗯， 即係我同業主離地冇用噶嘛，係 咪先？佢叫你離嗰啲嘅地方， 冇啊，冇錯啦，就係、是，所以我心理係好唔平衡嘅。咁但係當你、嗯、當兩邊嘅數據或者兩邊嘅意見，你有個時間沉澱咗嘅時候，咁你只會更加好嘅啫。原因就係有啲你個底線去到邊度咧，去邊度收手咧。你能夠做得到嘅時候咧，所以我近年啲生活係開心咗嘅。 嗯， 因為我唔會成日做完先，屌你咩？我心諗咁，我而家絕對唔會做呢啲嘢。 嗯， 你嗰日嘅決定咧，就係、是、你經過深思熟慮，你有個原則，你有個諗法，你先去咁樣做。揦咗嘢你唔好賴啊，即係唔好講翻轉頭。 嗯， 咁我覺得咁就開心咗喎、 嗯， 你心理上面都平衡好多嘅。 嗯嗯， 咁所以咧就我覺得人唔可以唔思考咯。 系啊，一定 即不停咁思考， 同埋冇 不停咁反省咯。 break through 唔得噶，如果我哋人类冇 break through 嘅话咧，咁、 嗯、 你谂下，每一个人都系做嘢一模一样，一种呢个谂法。我哋今时今日我哋冇电灯、 嗯， 我哋冇科学家发明嘅嘢、 嗯 你譬如爱迪生，佢做咗好耐好耐好耐好耐 research， 都系靠 Tesla。 冇错，扑咗几多次街，跟住咧可能佢老婆又话俾你听啊，个八姨婆啊，听呢样又唔掂啊，你唔好做呢啲咁嘅嘢。咁佢当然啦。到 finally 係真係佢發明嘅咧、嗯？其實我哋都 佢因為包容到 Tesla 嘅背後，但香港有好多我識好多老闆級嘅人咧、 嗯， 即係小企業咧，係絕對唔敢請一個叻過自己嘅，佢好擔心駕馭唔到佢，同埋彩唔係佢攞得到咧、 嗯嗯。 而佢又個道德底線咧，又冇愛迪生咁諗得開。 嗯， 愛迪生攞咗人哋嘅 credit 俾自己用。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中國人嗰種矛盾咧，有道德，但係又驚人哋叻過自己，係、 嗯嗯、 令到下下都綁手綁腳。 嗯， 去唔得盡，明明有好嘅條件俾佢有機會去，佢都唔敢去 咯。因為佢哋唔會覺得死就死啦，係嘛？ 係啊，冇錯。所以咧，今日其實我同你咧，就宣揚嘅一種精神咧。 嗯， 即係其實有啲嘢咧，你擔心得太多，或者對自己咁冇信心嘅時候，你係綁手綁腳，之後就會後悔。即係屌，總之咁啦。喂，你一世人你都唔開心啊，咁樣。 嗯。 即係我覺得，如果你有一個精神，死就死啦，屌蝕咗錢，萬一得咧，或者起碼不枉此生，我做一樣我自己好中意做嘅嘢。 呢樣嘢好緊要。 同埋你向自己交代噶嘛。 係啊。 你自己都係一個你好愛惜嘅人嚟噶嘛，應該。 嗯。 咁唔應該成日攞自己嚟犧牲嚟換取一啲光環咯。 我覺得有時咧，人生在世咧。你首先要做一啲嘢出嚟咧，唔係俾人睇，係俾自己睇。 冇錯，呢樣好緊要。咁當然有啲人咧就做俾人睇係一個動力。 嗯。 咁我亦都覺得佢哋都啱嘅，但最緊要你要做咯，即係你唔好成日都咩都淨係得個講字，唔、 嗯、 做講咗當做咗。咁我覺得而家成個社會趨勢都係咁，所以我哋就係俾一啲既有嘅權力嘅人嚟牽住我哋嚟走咯，即係你冇咗唔得咁樣好似。因為我哋就係咩都唔夠膽做啊！ 冇啊！呢個世界上冇嘢係冇咗邊個 得嘅，其實係㗎，冇㗎，咁㗎， 冇㗎。 喂，你老闆請你，即係唔通貪你靚仔，貪你冇飯食， 俾飯你食啊、 嗯！ 你唔可以咁諗噶嘛，你去幫佢噶嘛。 係啊係啊，換取翻係啦，即係一交易嚟噶嘛。 冇錯，交易嚟噶嘛。咁但係我亦都喺度講多好多次啦。有啲人老闆唔走，自己唔敢走，明明冇生產力嘅。 嗯。 咁你同老細解釋多句，我度嘥你電費，又冇嘢做，不如我瞓好啲，但係做得更加有效率嘅。即係其實個遊戲係應該咁，你係借你工作嘅時間嚟幫佢攞到應得嘅嘢，而你自己攞到應得嘅嘢，咁就已經搞掂啦。我就唔明點解好多人都係 唔夠膽出聲， 見到老細都見鬼咁嘅，都唔明點解。 冇嘅，我覺得有時係大家 keep 咗個 friendship 喺度，咁、 嗯、 因為好多人驚死啊，佢只要驚咧，因為可能我冇乜點打過工啦， 我哋都 係啊，咁跟住咧， 你講得口響啦，所以 係啊，冇錯，咁唔死咪死咯，係、 嗯、 咪？尤其是我哋自己搞 project 嘅話咧、嗯，有時真係死噶，我諗住嗰單嘢贏，點知係衰， 所以你咪有勇氣咯， 係啊， 即係其實好多人都有勇氣嘅條件嘅，但偏偏就拎唔起呢個勇氣。 要睇翻一個周邊嘅 環境。哇，好靚女啊！你今日好精神啊！ 係啊，佢好 friend 噶，佢同我係啊。 喂，讀一讀佢哋嘅留言先。 Liam Liam，Hello， 大家好。 喂 ，Hello。 探長邊有時間犯案啊 ？Nike 聲 Hello， 紅香港犯罪率年年下降， 但警方則年年 加人手。講到明，主要話因為示威多咗。家人主要用来对付翻香港人 ，Model 135仲买咗三部水炮车。 听讲到呢度。 喂 ，Hello Sharon，Hello everybody。今时今日喺香港有新拍庆祝 movie 真系好用啊，佩服。King Chan 做老人院 轻 多咗，睇多咗啲旧嘢，都走出咗啲 comfort zone。耶玉师兄，祝你好。 啊，头先要讲讲呢位 King Chan 啊， 嗯， 即系我谂我听众好似讲俾 Johnny 听。佢喺老人院做嘅， 嗯， 佢夠 pop 咧播啲怒火探歌，因為我有個推歌節目，嗯、就俾老人家聽，試下反應係點。 反如何？ 因為嗰集咧就講我細個嘅時候聽嘅電視劇主題曲， 嗯， 哇，佢應該好開心啦，因為嗰啲入咗老人院嘅時候，佢哋旺盛嘅年，哇，突然間有人播翻嗰啲歌，而家電台係唔會播呢啲歌。 其實所有嘅老人家都係年輕嘅時候㗎，我年輕過大家都有火㗎， 佢哋係輝煌嘅時候嚟㗎嘛。 同埋大家都有火㗎，你唔好以為年紀大嗰啲冇火，佢諗翻以前嘅嘢個就多火㗎啦，可能。 咁我就好多謝嗰個呢位 King Chan 咧、嗯，就即係夠膽咁樣做咧，就令到啊，竟然我都影響埋，即係諗下一個老人家。佢好多時咧，因為我爸爸都好老啦，因為我同佢相處過一輪啦，即係因為佢我後來唔知點解突然孝順啦， 嗯， 即係覺得佢哋個面對嘅恐懼咧，就係自己又冇健康啦， 嗯， 又就嚟走啦，咁連少少刺激咩都刺激唔到佢，見到個孫就大咗，又唔得閒探佢啦， 嗯， 玩孫就冇得俾你再玩啦，咁咪 玩貓就有咯， 係啦，突然間聽到自己。最黃金時間聽到嘅歌咧，係突然係唔係自己揾嘅、 嗯？ 你知唔知拗背脊自己拗到人哋拗唔到啊？ 嗯， 人哋拗你係好驚喜噶嘛？咁就係啦，就係、是、嗰個位啦。 我不拗， 係多謝你。咁所以咧，即係嗰次我即係幾，我覺得幾多謝佢嘅，因為有機會可以服務到啲老人咯。咁你頭先啊話你有江湖味啦，Siri 心爆咗啦，仲有探長好嘉賓好啦。同埋係啦，呢度開始啊，咁咧就係咯，我哋似乎個 entertainment 即係嗰個能力都唔係好強啊，暫時 係依個個要搭多啲嗲 好。Tammy Tam Hello 探長嘉賓， 喂 Hello Tammy， 子女咧佢有時冇得諗觀眾點諗，最緊要真係自己攞個心出嚟做，始終咁多人入場都可能因為唔同理由，我覺得有心就點都會有人感受到。子女咧佢 喂 Thank you 啊神野貓， 了港幣38元， 喂 Thank you， 杯 Sharon Johnny 有打不死嘅鬥志，了了上面班佬視乎日日有錢收， 係 唔會騎有冇創意， 係都係。 資料 Nico 同大公司做設計好頭痛，依家好多冇 sense 嘅老細都當自己係 designer， 請個 designer 翻嚟做砌稿佬。喺香港做創作係好令人懷疑人生。Alan Hills Guys 傾全，所以為咗啲老人家，探長要整多集怒火。 係啊，都快要整噶啦。其實我揀咗好多歌噶啦，但係錄音樂節目咧係要你要諗下講咩啦。 同埋你要好精辟嘅，因為唔可以太多嘢講啊，音樂節目。 嗯。 咁所以咧，我係要嘥少時間製作嘅。咁因為近呢兩個月真係太忙啦，咁所以咧，我寧願就咁開麥飲講完瞓覺咁樣。 唔係，你可以做嗰啲部分嘅音樂節目，可能係講緊，譬如講一啲狗歌嘅，或者嗰啲電視劇集，你喺吊掛下咯。係咪？你可以唔使講係吊掛下上上落落，係咪即係飛嚟飛去？ 唔係，淨係音樂節目嚟嘅。 所以做純音樂嘅。 因為我就想復辟翻以前陳凱琪嘅年代咧，推歌嗰啲，我聲又拎俾你聽嘅，可能都 OK 嘅。咁咧就我揾翻我自己細個中意聽嘅歌，主要就係即係早排主要就係懷舊啦。咁近來我都揀啲歌都唔懷舊嘅，即係純粹係一個導賞性質啦。因為我知道好多人即係比較講中咗佢聽歌都唔知為咗咩聽嘅，或者唔係用自己直覺去 judge 嘅。咁但我盡量試下用啲方法，譬如大家我咁樣推即係推介或者咁樣去導賞，可能 run 咗一個方法佢。好似我咁樣聽，咦係喎，咦原來 bass 同吉他佢嘅位唔同啊，譬如嗰啲咁嘅音樂位同埋歌詞嗰個位點樣天衣無縫咁樣間斷啊，點樣令到首歌嘅高潮，即係會講呢啲技巧啊。咁到佢哋即係聽完之後咧，即係有得著嘅時候，佢咪只可以自己 develop 自己中意聽嘅 playlist 咯。即係我最想係咁樣咯，其實。 你記唔記得喺幾年前我上去你嘅節目嗰陣時候，我就攞咗啲其中有啲歌咧都幾多人識嘅，但係就完全唔同版本嘅。咁嗰陣時候，因為我覺得有時咧有好多人聽音樂點樣啊，佢就聽翻嗰個就係嗰個人，你轉下佢都覺得唔啱嘅，啲 chord 冚唪唥變曬，咁即係都係一模一樣嘅。但係當 即係 melody 一樣 ，arrangement 唔同。 但 arrangement 當你 arrangement 唔同嘅話，成個 rhythm 唔同嘅話咧，個演繹 感覺又唔同曬， 就唔同曬嘅。咁但係有好多人要 stick to original， 你一定要玩翻 original，或者甚至乎咧，你唱過一模一樣嘅 key， 咁樣呢個先係叫正宗嘅。咁我就覺得唔係好唔好玩咯，咁樣樣比較悶。 我都有播過一啲咧，係我中意嘅 cover version。因為其實好公平咁講，有好多舉隻人口嘅歌，或者有啲好 popular 賣好多嘅歌，但係礙於佢個年，即係當年佢可能七幾年之前嘅個錄音技術都係得四條 track， 個鼓啊 pan 埋一邊，個 bass 喺呢邊，咁你聽唔舒服噶嘛。咁但係後來24 track，甚至乎啊36、48 track，又唔同嘅 digital 咁樣錄法，技巧又唔同 ，effects 又唔同。樂器都可能唔同曬，咁嘅時候佢用一種嗰個當代嘅演繹方法，再 modify 嗰首歌，喺 quality 上面一定係會好過以前嘅。咁你點解唔試下諗下啊？編曲嗰人會有啲咩 message 咧？咁其實係勁多呢啲咁嘅作品嘅根本。 我覺得即係好似音樂就好似食物一樣。咁譬如你去咗無數間好無數唔同。咁多間食海南雞飯，嗱嗰、那個飯又整飯唔同，嗰、那個雞又整飯唔同， 泰國又 同我點個汁都唔同， 係冇錯。 咁我覺得咧，點解要係一種味道咧？係咪可以有少少唔同？ 所以有廟啲人咧，成日話食嘢食正宗嘅，點解啫？正宗可能賴嘢嘅喎。 咁啊唔係，你即係其實正宗係正宗好噶。 點解咧？因為啲連啲生產地啊、個來源啊、嗰只雞嘅長大過程啊、佢條件都唔同咗。 但係講係咪真係正宗啊？即係講正宗好正宗喎。 我意思係冇刻意走去，因為你啲食材都正宗唔到，你正宗做乜？ 係啊，冇得正宗嘅。咁即係講係咁講啦。咁但係有時就係等於我覺得。好似頭先你講噶啦，整個譬如食個海南雞飯，只雞又唔同，啲米又唔同，那個雞油又唔同，個點嘅汁又唔同， 改咗基因啊嘛啲米已經。 同埋嗰個餐廳裏面嘅音樂又唔同，係咪啊？ 速度又唔同。 啊，係啊，啲嘢好難講嘅，但我覺得不妨可以試下唔同嘅整法，令到佢即係有啲唔同嘅感覺出嚟。即係食 fusion 菜咁樣，哇 blend 埋佢好正嘅原來。但當你食都唔食咧，跟住你話唔 好。因為有好多原教旨咧，我覺得食嘢老實啲嘅，即係好食就得嘅。但聽 唔係㗎，你覺得好食，我未必會覺得好食。 At least 嗰個有覺得好食啦 ，OK。咁但係聽歌咧，我識得好多原教旨啊，黑人真到爆啊。寧願聽 bootleg 都唔聽 rearrange 嘅。bootleg 又衰聲又剩，佢哋就係哇，連現場嗰啲聲都聽到啊！喂，大佬。你扮嘢啫，你現場聽到點同你揾個錄音機錄咗個聲啫，已經唔同咗啦。但你原教只係為咗你話俾人聽，你好識聽嘢啫嘛，即係佢係唔老實或者係聾嘅。 咁唔係嘅，其實呢一樣嘢我唔同意你咁講咯。我覺得就係話好似食物咁，你中意食就中意食，你唔中意食就唔中意食。我你唔可以話我覺得好食，你一定要逼你講好食。 因為我認識呢啲人咧，佢講一套聽一套嘅。 當然係，亦 都好多人。即係佢講嘅好撚勁啊，可能寫埋我平時喺 Facebook 最多啦。 嗯、 喂，但係你試下日擺喺個機廳啦，包保你抌埋部機添啦、 嗯， 因為你冇可能你嘆歌係淨係嘆佢個歷史啊。老實講，我、嗯、即係我認為人人都係咁嘅。你耳仔舒唔舒服？你可以可唔可以令到你聽完好舒服？都緊要噶嘛。 但呢個世界上好多假人嘅喎。 嗯、 我識得我聽過咧，有啲咧就係未去過嗰個地方旅行嘅人咧，一啲作家咧就寫旅遊雜誌， 啊、 即係旅遊嘅小説。 我聽咗咁、啊、網台都係咁 嘅。係啊，有啲係冇戀愛過嘅人，佢、 啊、 就寫下戀愛集即係小説啊。 甚至乎誒基佬就講男女愛情， 即係唔係嗰樣嘢嚟嘅，即係你都試都未試過就可以寫出嚟呢啲。人真係好鬼啫，好叻啊！我覺得佢， 所以香港人咪好大鑊咯，同埋好唔抵啊！你知唔知香港四大填詞人全部都同性戀嘅？咁啊，寫俾啲直人聽，啲直人就照聽，又唔知道，即係根本就扮嘢啫嘛！你人哋嗰種深層次想講乜，佢根本完全攆唔到嘅。 嗯嗯， 其實好多香港嘅著名填詞人，佢其實寫得好好嘅，佢係寫緊佢哋同性戀嘅戀情嘅，其實根本就、 嗯、 即係嗰因為男女同埋同性戀嘅。嗰種變奏係唔同嘅，我認為。 咁要睇下你用咩角度要去睇，用邊種角度去睇。其實佢哋 more or less 都差唔得幾遠，嗯、但問題就係、是、當你用咗唔同個角度睇，偏激咗佢，其實佢係亂嘅。你咁樣樣睇唔啱，但係你用翻可能用直嘅方法睇又得 嘅。唔係嗱，我個論述咧係咁樣嘅，即係我唔係偏偏係針對呢啲佢係咪同性戀者，你唔好誤會我歧視。原因就係同性戀者嘅愛情咧。佢係某程度係得到好多人嘅唔認同，同、 嗯、 埋、 嗯、 要 underground、 嗯。 而佢咧，因為壓迫太多嗰種爆翻出嚟嘅火焰咧，係絕對勁過直佬嘅。 但係有時 咁，於是乎咧，嗰啲直嘅人就以為、嗯、哇，男女都要激到咧，打曬車輪咁樣喺雨中嗰度旋轉咁樣嘅。但係現實生活唔係噶嘛，你咩場合都可以咁做噶嘛。咁、 嗯、 咪變咗有少 over 咗咯，對男女嘅即係直嘅人，直嘅人嚟講。 冇嘅，有時就係、是。睇下你自己本身個道德觀係點、 嗯， 即係你覺得個道德觀係咁樣可以接受嘅，你唔去 border 到人嘅，其實 最緊要 enjoy 我完全係 respect 嗰啲基人啊！我意思就係話香港嗰啲嗰個問題就係咧，成日都係咧邊個紅就揾曬邊個，即係佢唔能夠好多唔同嘅嗱、 嗯、 ，Indy 唔能夠多人聽， 嗯、 或者 Indy 嘅人冇啦，唔能夠入到樂壇，咪就有呢個問題咯。因為 Indy band 嘅人數多過。主流寫歌嘅人噶嘛，咁、 嗯嗯、 你如果好多唔同嘅人喺個社會度有好多唔同階層或者唔同 perspective 嘅填詞人嘅時候，咁、那個社會係咪平衡啲啊？咁大家嚟嚟去都係得嗰幾個填詞，咁、嗯、個社會咪啲人咪全部偏咗佢哋嗰個諗法咯。 其實呢個一窩蜂嘅嘢咧，其實就唔係幾好嘅，因為點解咧？當你有啲 indie 嘅人，佢可能好有心機作嗱、 嗯， 其實所有嘅其實講緊 working experience，、 嗯、 當你工作。經驗係唔夠，你而家做出嚟嘅係冇咁好嘅，亦、 嗯、 都冇咁快，冇咁有效率。但係當你俾多啲機會佢哋咁做嘅話咧，你未等佢哋孭多少少鑊，喂你咁樣寫唔得喎，你要改喎。 問題而家冇機會， 冇機會。 咁啊，同埋最慘就係而家填詞嗰幾個咧，佢幾乎係未打過工嘅， 嗯， 淨喺電台做過下嘢， 嗯 一出嚟就寫嘢咁樣咧，咁佢點樣可以涉獵到更唔同嘅階層嘅人呢？係冇可能㗎喎，真係。 唔得， 你幾叻都唔得㗎喎。 唔得，因為你唔係嗰階層就冇。 因為成日都抄書咯，抄啲舊書啊咁樣。 我琴日先睇一間電視講緊一樣，我好耐冇睇電視就講緊咧睇電視劇啊，即係無線嘅啲電視劇。係。即係可唔可以講？ 啊，你仲梗係得啦，為止。 咁咧就我覺得垃圾到飛起啦。咁跟住咧就係、是、我有一個定義，我覺得差唔多係真係係咁樣嘅。有好多導演做緊有錢佬嘅生活， 嗯， 佢根本未去過嗰個階層裏面、 啊、 哇，幾肉酸做出嚟啲嘢，好肉酸嘅， 即係佢冇從個深層次去解剖佢哋有錢嘅人嘅生活，佢諗緊啲乜？咁你淨係講啲表面嗰啲，所以香港嗰啲喜愛夜蒲嗰啲， 但係咁喎，佢呃到啲師奶喎、 啊，哦，咪因為冇要求 啊嘛，唔係啊，啲師奶都唔知啊， 都唔知， 咁佢咪講咁樣樣咯。其實我有時我睇到一啲好嘅導演或者一啲電影好嘅電影狂， 好嘅導演通常都係黑食嘅，或者阿老院， 唔係，但係佢係做咗好多 researches， 嗱講緊我一個譬如李安咁先算啦，八年啊嘛，搵唔到錢喎、啊， 係 靠佢老婆。 唔緊要，咪就係話咯，藝術家應該咬老遠噶嘛。 咁啊，唔好講， 唔係，我覺得係應該添啊。 唔係，其實男養女或者女養男唔係一個實問題。 唔係，我覺得應該嘅原因就係咧，你 要個男，你個老公有成就，你好欣賞佢嗰方面，你咪要 support 佢咯。 冇錯，咁佢去到 係咁，咪就係話人哋成功嘅例子嚟噶嘛？即係嗱，好多人我開聲咧，包括你都覺得我歧視緊某啲人、 嗯， 其實我絕對唔係咁嘅意思， 嗯、 即係講一個現象嚟嘅、 嗯， 即係有乜咁奇啫？即係但係點解？即係我哋因為眼個有色眼鏡同埋個包袱太多。 嗯、 喂，咁你男同埋女或者男嘅？即係大家都認為男嘅支持個女嘅係好天經地義，但其實女嘅支持男嘅，但我哋係一體嚟噶嘛。即係如假如結咗婚、 嗯、 或者大家係一家人嘅話，咁點解要咁樣分呢？咁所以話咧，即係好多做導演或者做藝術嘅朋友咧，過唔到呢一關嘅時候咧，即係我都想我咬到老遠嘅。其實老實講，因為但係問題唔係人都咁好彩啦，同埋唔係即係唔係人都有咁嘅機會嘅。咁變咗呢，即係我哋好鍾意藝術，好鍾意做一啲即係好似 think big 嘅，就冇一個空間啫、 嗯、 但如果爭取到呢，即係我覺得大家千祈唔好即係成日都覺得有啲嗱成咗功呢就冇人講㗎喎，即係冇人講提出呢樣嘢喎。喂，但係個過程裡面你點解唔可以成就到一樣好嘅嘢先？如果既然你哋係一家人嘅話，咁、 嗯嗯、 所以希望大家亦都唔好即係見高就踩，見唔係見高就拜，見低就踩，同埋跟紅頂白。我覺得呢個喺社會度呢就窒礙咗你哋自己嘅 benefit， 呢個好呢啲嘢， 你有 好 嘅音 樂， 好 曳嘅， 你有好嘅電影， 係啊。 喂，點解你唔恭喜人哋有咁嘅機會啫？點、 嗯、 解要話人哋啫？嗱，蔡楓華咁樣， 嗯， 好鬼窮咁樣咧，咁、 嗯、 而家好翻啲啦，啲經濟咁樣、嗯。喂，但係佢當時你贊唔贊成佢咁講，或者佢俾人封殺，係咪正常？係咪公平嘅？你唔去 judge， 你就 judge 佢講嘅嗰句嘢。咁你一來唔體諒人、嗯，一來一個失敗者。哇！大家冇人一腳好爽啊！喂，屌， 嗯， 即係我覺得香港社會就係咁啊， 其實全世界都係咁 大鑊， 成個 entertainment business 全世界 其實唔係嘅，分別就係咧，全世界 general 都係咁，但係外國可能有三成嘅人真係欣賞，識得欣賞嘢嘅，咁只要你努力，正如你講，我拎個心出嚟，你有三成嘅人睇到你嘅心啊， 係啊， 佢已經有生存嘅機會啦嘛，但係我意思話你一層白踩嘅原因就係唔係都踩啊嘛。你冇諗過，你有踩，你原本係嗰三成人，你本身唔係覺得咁差嘅。 嗯。 你唔踩一腳唔開心喎，因為咧我冇咗社交。 嗯。 人人都係咁講，我突然間扮突出，又驚俾人話扮突出啊！ 呢樣嘢係啊，呢樣嘢。 點解你唔自己試下講出你心裡面嘅説話啫？咁呢個真係你自己嘅 judgement 嚟㗎嘛？ 呢一個咧喺音樂會上邊特別睇得到。 係嘛？ 係因為咧，你見到拍手掌呢個情況。 哦。 系你想拍手掌，你想拍手掌，但系隔篱嗰个咧唔拍，我唔好啦，唔拍字啦， 系嘛？ 系啊，跟住你想起身，哇耶！ Yeah， 但系咧隔篱嗰个唔系，咁你唔去，你就唔嗨字。但系喺鬼佬世界或者外国世界里边，大家我想做咪做咯，因为我而家想做我自己做嘢，我睇你咩？咁呢一个系呢、這个现象系好紧要， 好盼我。 系啊，同埋我觉得好香港系好需要呢一种咁嘅正能量，去到支持自己有 individual 嘅思想。 嗱，我觉得呢、這个你讲呢个真系非常之有哲学嘅背景，原因就系咧，唔系，即系我谂到呢、 yeah, yeah. 這个现象系其实一个现象嚟嘅。我无数咁多次咧，我觉得唔好笑，即系人哋拍我就唔会拍嘅。但我嗰一嘢覺得好好笑咧，我哇拍手掌係有人跟你嘅、嗯，即係大家不妨大膽啲咧 ，be yourself 係啦，冇錯，自然會有人跟你，你係唔會懦嘅，老實講。係 啊，你帶頭添啊？ 原因係啊，帶頭我成日都帶頭噶啦，係 啊， 即係我覺得好咗，我覺得唔，即係問題就係人人都係咁嘅時候，你咪變咗跟尾嗰個咯。 你幾時嚟我 show 睇先？ 好啊， 你帶頭先 嘅。咁仲有咧，仲有咧就係咧，即係當你去欣賞一樣嘢嘅時候，即係如果好多人咧，睄緊隔離嗰啲咧，原因就係睇得唔投入啊嘛。係 冇錯。 咁要點解嗱？我最近發現咗一樣嘢咧，就係睇黃子華嗰啲人咧，佢、 嗯、 哋我覺得完全唔好笑嘅啲人都笑嘅。 嗯。 原因係咩咧？原因就係、是、喂，我日每日工作咁死板， 嗯， 我連大聲笑嘅機會都冇。佢就係為咗笑咪笑咯。 嗯。 同埋兼夾，喂，炒飛炒到成千蚊或者成幾皮嘢，咪幾千蚊一張飛。我唔笑就笨啊！你知唔知香港人食部飛要翻本嘅？睇黃子華亦都一樣啊！喂，我唔笑咪好蠢咯、啊！ 其實呢個咁嘅現象咧，係中國人嘅現象嚟 嘅。 其實即係你講食部飛要翻本嘅就係、是，因為你因為係一樣嘢好緊要就係、是。香港人唔中意蝕底，唔、 嗯、 想蝕底，驚、 嗯、 慢咗、 嗯， 一路呢個 pattern 都係咁樣嘅、嗯。但係咧就話。但係所謂唔中意蝕底嘅話咧，我哋有時見到其實我首先我咧，我對於全世界人我都冇歧視嘅。 係 OK， 但是有時因為 individual 每一個不同的民族他們的生活的 pattern 不同、 嗯、 有時你在有些 是食 buffet 的地方你見到有些在國內來的或者一些農村來的、 嗯、 哇真的搶到癲曬的、嗯、搶到呢不知道怎麼搞的但是又有一些呢我見到喺譬如話喺國內一啲比較係文化水平高啲嘅地方，或者有教育啲人，佢哋好 behave 喎，係、 嗯、 可能甚至乎比有部分嘅香港人更加 behave，、嗯、即係唔會失儀嘅。咁、嗯、又我去過一啲譬如有啲酒吧度，譬如比較係叫高級少少，消費高啲嘅，咁佢哋咧嗰班國內嘅人嚟到咧，佢哋可能係嗰、那個好多方面的水平都不低嘅，啊、 嗯， 佢哋好 behave， 係 佢哋唔會做出一啲咁嘅嘢。 但係佢飲咗酒之後咩 啊？哦，咁另外一樣嘢啦，飲咗酒， 飲咩人都會 飲咗酒咧，就算係乜人都有啦，係、嗯、嘛、嗯？有啲人係會癲咗，或者會唔知咩事發生嘅。飲、嗯、酒呢樣嘢即係作結論。 係 啊，咁你見到蘭桂坊裏邊，而家蘭桂坊裏邊好多鬼佬飲完酒之後咧， 係 要搞事搞到癲嘅。 係係。 咁你咁佢哋係咪一個鬼佬？ 你睇英國啲球迷都知啦。 是啊、我見到即係以前蘭桂坊啲鬼咧就斯文啲嘅，而家蘭桂坊有時啲鬼咧飲完酒之後咧就超搞笑。咁如果呢個人唔係一個鬼佬，個樣係變咗做一個中國人嘅話咧、嗯，你睇法又唔同。 係冇錯，即係本身自己已經有 bias 啦。 係啊，唔得，我覺得唔好 bias 咯。 咁、嗯、呢個盡量都克制下啦，好難好、啊、難避免，因為咧有 bias 嘅人咧，佢一定有個 background。 梗係啦，每一個人個文化背景唔同，就影響佢哋嘅睇法。 嗯好 好睇下你啲咩？ 我哋又喺度讲道理啦，屌！ 小明坐火车返湖。 喂 ，Hello， 小明。 佢我好中意一对 band， 叫 Star Wars, Doctor Radiohead, The Beatles, Michael Jackson，Pink Floyd 最经典嘅大碟改编晒做 reggae，、 哦 okay、 家人觉得佢哋玩得好出色，连 Radiohead tour 都请佢哋做嘉宾一齐玩。 哦 okay、 August Walker 多谢推介、啊、64 蔡枫华开演唱，记得买飞。August Walker 64周启新亦都开演就会，记得买飞。 哦 ，OK， 好， 好啦，多谢推介啊。喂，咁咧嗱，我讲翻。翻著音樂先啦，因為我咧就好好奇咧，即係你嗰種玩法咧，因為我對我嚟講好陌生嘅。嗱，譬如你出唱片啦，開 concert 啦，同埋平時有啲 gigs 啦，同埋即係嗱，我以前咧，我以我所知咧，做唱片如果 indie 嘅嘢咧，可能揾有金主啦，就 sponsor 咗你錄音啊、成啊嗰啲。咁咧，因為 indie 嘅 live 咧就好難賺到錢嘅、 嗯， 除非有啲個別嗰啲賣 little airport 嗰啲啦，賺好多錢啦。咁嗰個行銷手法係點嘅咧？即係首先你雞先定蛋先咧，你要自己籌組一啲錢、一資金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去 sell 俾人啦。亦話 day one 咧就有個金主幫你俾一部分嘅錢，或者有啲商品嘅 sponsor 咁樣 run 嘅咧。 兩樣都有， 兩樣都有。 係啊，有我發覺咧，當有人有金主去投資嘅話咧。有一個問題喺度，因為大部分金主咧，佢攞咗錢出嚟咧，佢覺得你係我噶啦， 嗯， 我俾咗錢出嚟，點解我唔可以有我嘅 idea？ 咁但係當你首先就最緊要大家講明咗先咯、嗯，就係話呢個 idea 係我嘅、嗯，你只係投資錢嘅啫，你唔可以揸 fit， 你可以俾意見，但我唔係一定可以接受，咁呢個最緊要即係呢樣嘢明白。但係有部分金主咧，就係你同佢講咗之後咧，到咁上下時候，佢覺得。點解我攞咗錢出嚟，我唔可以咁做？咁佢哋即係因為點解佢哋即係中國人嘅諗法？我出錢我 即係有恩主嘅心態。 係啊，咁呢一樣嘢我以前因為我做得多 project 啊，做得多 design project 嘅、你攞錢大曬嘅嘛？即係我係可以好，我夠膽咁講、你攞錢有錢大曬嘅嘛？而家一早講明 idea 係我、你只係個 scope 係去到呢一度，你只可以 suggest，、但係咪 final approve 唔係你係我啊？咁、但係咧，到底 at the end 咧，啲金主都會有啲咁嘅問題嘅。咁即係等於一個 silent investor， 好、少可真係好 silent 係，因為佢都有佢嘅 idea。咁但係咪有問題咧？其實每個人都想 express 佢嘅 idea，、但問題係點樣框住？ 咪就係、問題就係你個。之前的承諾是怎樣 是 即講到明是怎樣 不是的冇用的都有時冇用 的因為你去到一個一樣東西就是當你去到一些決定性要決定的時候的你決定還是我決定、雖然一早已經講明可能是我決定的、但到後來我覺得我 ban 了你你是你金主、你不鋸的這個問題所以我大部分的 show 就是這樣的、 我自己搞， 嗯， 我嘅 idea 系， 咁如果有人要去 invest 过嚟嘅话咧 ，OK， 你哋讲明你唔好，你唔好阿芝阿 John， 嗯， 因为点解你个 idea 同我个 idea 唔同啊？因为有时候有啲人觉得咧，搞个 show 或者唱歌嘅话就系要要睇，当然系一个 teamwork， 睇票房， 系同埋要睇一个 teamwork， 但我觉得有时就你拍一套戏，你拍一套，求其讲啦。你拍一套 Mission Impossible， 嗯， 你找不同的导演过来是完全不是那回事。但是当一个人去抌钱出来的话呢，他搞到导演拍不到出来的东西呢，那你找了王家卫拍， 嗯， 就会拍了一套高智深的戏的， 嗯。 那你找了这个人去做，或者那个人我现在就很喜欢某个导演的， 嗯， 但是你个导演就那个想法是不同， 嗯， 那就会出了一个 product 不同。音樂都是一樣。如果萬一你我諗住要唱呢啲咁嘅 style， 你突然間定咗一啲咧係我覺得啦，可能係唔係呢條路線嘅direction 嘅嘢嘅話咧，就會影響到成個決定性，亦都會影響到成個主流，即係喺嗰個 flow 啊，係啊。咁所以我自己搞嘅 show 比較特別啲咯。我夠膽蝕咪蝕咯。 嗱，我個睇法咧。就是中國人的 investor 呢，他是輸不起的。 輸不起，你說是個心。 原因就是呢，正常譬如一個主流的社會，香港以外，嗯，就是你賺不賺到錢， 嗯， 就是反映了你下一套會不會找你繼續。 但香港呢，這個都是啊，是啊， 就是那個 investor 呢已經 judge 了你那些賺不賺到錢，就未出到個市場。咁變咗最尾佢都要 final say 都係喺佢度咯。 嗱，咁我睇， 因為演藝嘅嘢咧，你真係估唔到噶嘛。 冇嘢估到嘅。係 咯。 即係你做，即係等，因為都係 experiment 嘅嘢，都係啲實驗性嘅嘢，嗯。當嗰個 product 未出街之前係唔知，出咗街之後都唔知道。你諗住嗰呢一件嘢，我而家設計都係一個設計嚟嘅。呢個設計係掂硬嘅，出街未必掂硬的。 咪就係講實際啲咯，即係話咧。那些老闆是忍受不到未出街之前他沒有 say 的，他輸不起的，但他未必都贏過，他未必都輸，即是 他聽他講出來都輸的， 嗯， 那是他自己負責一回事。但是呢，你看看外國片呢，他們那些 investor 是隱形的，全部都， 嗯， 即是一個基金的形式這樣運作的，那你不得的話，你就被人家 dislike 了，那你下一次又要浪費很多唇舌想新劇本，想個新的班底，再去狂 sell sell 到你有第二套有一做，當你試過三五套都唔得，你一世都唔使噶啦。 嗱，其實呢一個 idea 就好似咁樣，如果 iPhone 唔係 Steve Jobs 揸旗，係華茂揸旗，你會點？立， 嗯， 兩樣唔同喎。 iPhone 已經有雙卡啦。 嗱，即係係而家有雙卡啦，而家係嘛？而家嚟緊嗰啲係，即係呢個係另外一個 requirement，嗯。但你唔係將你雙卡只係一個好細嘅 element， 係嗰度成個 iPhone 裏面嘅可能係 1% 嘅 design， 嗯嗯， 但係當你講緊將成個 design 係 twist 咗， 嗯， 但係咧就變咗另外一樣嘢嘅嗱。其實有啲 element 係要加翻落去嘅，嗯，我覺得係需要聽人哋講，亦都需要 fit in 呢個市場嘅需要。但係如果一個 artistic direction 係搞亂咗嘅話咧，咁，基本上咧係好多嘢都係冇咗呢個。 呢個咪就係 Steve Jobs 同埋其他個 Tim Cook 嘅分別咯。係。因為 Steve Jobs 明知道死嘅，人人都話佢死嘅，嗯，但係佢有能力領導咗個潮流，即係話拍手掌嗰個道理啫嘛。 佢扭轉成 Apple 啊！ 我深嘅哲學嘅根底就係，拍手掌，人哋唔知道你係邊水嘅嘛。 嗯， 咁你拍佢咪跟住拍咯。咁，嗯，嗰個 gap 咪最好嘅 gap 咯，變咗。如果你真係坑個掌聲嘅話，咁， 嗯， Steve Jobs 就係夠膽做呢樣嘢，而佢個獨到佢有背後，佢唔係為咗標奇立異，佢係有一個論述，有一個 theme。要啲人跟翻佢嗰個諗法， 有個諗法，有個 thought 係，佢呢個 thought 係唔係話講緊咧？係話我唔知點解，而係真係有 direction 去跟，係有解釋嘅。 係，唔係你其實你深層咁樣諗去個 core， 你又明佢點解咁樣做。 嗯， 但有啲咧，淨係喺市場度，可能我喺我喺先達整機嘅， 嗯， 嗰啲人屌咁搞錯，冇電，因為點樣賺錢啊？咁樣，即係佢哋考慮呢啲嘅。咁，而嗰啲人係眾多嘅。咁， 嗯， 成為一個輿論嘅時候，有好多人就話 Apple 又換唔到卡啦，即係唔可以中途拆張卡，唔係唔可以中途拆嚿電出嚟換啦，即係好多都人哋話缺點嘅。 嗯， 但係呢張吹唔漲，你咁多缺點都咁多人買咧， 甚至有啲 developer 話，獨裁啊嘛，寫 app 又要經佢 approve 咁樣。喂，人哋如果唔係咁樣，點樣確保你個電話裏面啲 quality 啊？咁嗰啲人會由呢個角度諗嘅時候，咪單方面係咁抹黑咯。 係啊。 咁但係你抹黑極，佢都係賣最貴啊！你吹佢唔漲， 佢又佢真係贏，佢真係贏啦。 係啊，冇錯啊。 即係而家 dominate 咗世成個世界嘅東西。 問題就係你哋其他啲都係跟口水尾啊嘛。係 啊。 你即係你。我覺得講呢啲說話嗰啲人咧就好唔老實嘅，你貪平買 Android， 咁你貪平你咪講貪平咯，咁鬼貴又唔買啊，咩都唔啱，咁你坦白啲咪得咯，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你唔係即係你可能佢覺得我因為我貪唔冇錢買嗰個會有產生自卑感，或者令到自己好冇面咁樣，我明嘅呢樣嘢 ，iPhone 嚟㗎你講， 係啊，但係你要老實啊嘛，咁其實我話俾嗰啲人聽咧，即係成日覺得 Apple 收得太貴嘅。其實你買翻出去啊，佢 resale value 咁高，你根本就唔擔心佢嗰個機貴嘅。其實 唔係，同埋佢所有嘅成個機制做出嚟嘅 protection 咧， 同埋真係用得耐啲嘅喎部機。 係啊係啊， 即係你即係可隔到三代都勉強頂得順嘅喎。喂，你試下你用 Android 啊，鬼5、56啲 model 出到， 係啊， 即係啲嘢唔長遠。仲講一樣嘢俾你聽咧，即係我唔係同佢賣廣告，因為你睇人哋個 WWDC， 即係好多嘢睇嘅原因，就是、人哋多次強調。佢嗰粒 U 係自己 develop 嘅，無論 GPU、CPU， 佢自己 develop 嘅背後咧，佢成個底板都係自己 develop， 自己 design。佢根本就唔使快到火箭咁快，都可以 handle 到佢手上面嘅 job。咁你又同人講，喂，因為人哋嗰個 Android 用唔係嗰粒個華為快過你喎，嗰粒 U 睇個 benchmark 係嘛，勁過你喎。 benchmark 冇意思嘅喎，即係人哋即係成個配合人成件 build 出嚟 unit body。喂，人哋有佢理由噶。 嗱，呢個咧就同音樂有關聯喎。你彈得快係咪即係彈得好聽先？ 係冇錯。 嗱，有而家咧好多人，哇！你睇下我彈得幾快，但係問題就係你彈得快，但係係咪彈得好聽先？ 即係等於講嘢啫嘛，講嘢同彈吉他 solo 一樣。即係你嗰樣嘢要感動到人，你講嘅一啲好精準嘅一句半句。就已經好過你不停咁講嘢咧 ，rap 到即係好快，但係我聽到嘅得三成喎，咁係冇意思噶嘛。 冇錯，所以個説話都好緊要，所以你望下鏡頭先。嗱，探長係好靚仔啊，有冇感動到你啊？ 感動唔到啦，感動到好多顏色嘅，而家咁少顏色，即係得我感動到三個人。 好，快啲要感動下啦，真係。 係咯， 正喎、啊、呢、這個，其實我哋聽下我哋嘅Siri 有咩講啊？ 好啊， 係啊。 嗱，佢講咗你又打不死嘅鬥志啦，咁同埋頭先阿神野貓咧都講得啱嘅，即係佢話咧有好多老細當嗰隻 designer 咧最尾咧就只係得對手嘅啫，即係話咧佢借你對手啫嘛，佢係 execute 自己啲 idea 啫嘛， 唔係咯，借你個腦， 唔應該係啊， 借你個腦啊， 唔係借個腦都好啊，有啲蠢材咧出咗錢。出咗好多錢俾你，仲要用自己嘅腦嚟借你隻手嗰啲就最蠢， 真係好蠢呢個， 都唔知點樣用錢，唔識用錢根本就。 唔係當然，亦都有啲好多 designer 咧係做緊啲所謂嘅 designer work，但係亦都係用手做，係唔係用腦做嘅？ 哦，都係。 傾全所以為咗啲老人家，探長要整多集怒火。 好。 Plan One 啲客唔係當自己係 designer， 不過佢哋覺得自己超有 sense， 叻過你。事實係佢哋睇嘢超狹窄， 搞錯咗啫。 黎陽最中意探長介紹相機， 哦，竟然係啊！ 可否下集講下 Canon、Nikon 出全篇幅單版？ 好啊，下次先。 廖最皮企係個老闆係有 sense， 但喺個客面前就死曬狗，明知唔 work 都照跟。廖顏色要好先，但感覺要好 grand， 該logo夠要好簡潔，但要放36個字。點做者？小明坐火車去 換。Hello， 小明。 呢佢我好中意一對 band 叫 咩事？哇，讀咗原來，原來冇人留言喎。我搞錯咗，定係停咗咧？ 係啊。最經典嘅大碟改編曬做 reggae， 個人覺得 有冇停到啊？我想問下睇下先，係咪停咗？你冇停啊？ 186。 哦 ，OK， 但係唔知點解停曬喎？講到周偉生。我懷疑係有啲停咗啊！如果咧唔係停嘅話咧，希望大家俾少少反應喎，因為冇理由咁耐都冇人講嘢喎。咩啊？哦，即係冇人再講嘢啦。 冇人再講嘢，喂，可以答講下嘢啦，真係。 喂，咁我哋講多啲啦。咁其實咧，我想問下咧，嗱，頭先話關於個客 即係嗰樣嘢， 即係有人講啦，終於有啲人係、哦， 即係其實嗰樣嘢好 general 啫、嗯，即係好任何行業咧，包括 design， 即係涉及一啲創意同埋演藝都係有呢個情況嘅。 有 咁，但係咧嗱，尖鋭少少啦，你早排嗰啲出事嗰啲咧，即係好多朋友都好關心嘅嘢，真係。咁即係我覺得咧，即係點樣同一啲經理人合作咧？即係嗱，我都係呢行長大嘅、嗯，我唔係好 deep 嘅。 嗯、 但我都曾經有經理人簽過我哋 band 嘅，係、 嗯、 兩個添。咁我以前咧亦都係同你一樣表演行業嘅，我諗你唔知啊、嗯。我曾經喺間 pub 嗰度彈咗差唔多一年。 哇，咁耐啦！ 係啊，咁我做 咩 pub 啊？邊間啊 ？Station pub 執都執咗好耐啊。 OK， 喺尖東嘅。 OK， 我知邊間啦。 係啦、 啊，我知邊間，我去過一兩次，嗯、我知你嘅係啊。 你係捧賓Philippine band？ 我唔記得有一次有啲人帶我去，好似咧係。我記得嗰陣時咧，我記得好似啊，係咪有一個叫 Norman 唱歌嘅 ？Norman 就我哋嗰度之後咯， 係啦， 佢老啲嘅 Norman 入咗醫院啦， 而家 係啊，你唔知道 Norman 入咗醫院啊？ 唔知喎、 啊，佢嗰排唔知咩、事，所以咧我去探過 Norman 一次，其實我唔識佢嘅， 係， 但我啲朋友講佢話 Norman 係香港唱英文歌裏邊最好嘅其中一個最好一個，咁於是乎咧，我覺得呢個係我的前輩啊。佢因為中風啊！ 哦，而家仲喺啊？ 仲唔知唔 sure， 但系咧我去到醫院度探佢啊！我 Norman 我唔識你噶，可能你我即系你唔識我，但系我知道你係邊個，我專登嚟探你噶、嗯，即系因為佢喺香港嘅音樂界裏邊係有 contribution 嘅，同埋佢真係唱得好嘅。 係，其實佢嗰隊 band 有幾個，有一個走咗啦、嗯、，David 一早已經走咗啦。 嗯， 咁仲有個彈 bass 嘅 Tony。 嗯， 又都好似话啲身体都唔系几好。 嗯， 咁系佢一代又系嗰代嘅事啦。 嗯， 咁我好 respect 佢哋，因为唱真系唱得好好。 嗯， 我哋嗰阵时收工都唔走嘅。 哇，咁如果喺嗰度噶，因为我其实我听过好多前辈讲系咩咧？我哋香港 music 先对于前辈嘅睇法，同埋同外国或者甚至乎国内嘅睇法唔同。 哦、即系、 okay、我有一个前辈同我讲，佢话翻到有时翻到大陆。啊，老師老師，咁佢即係佢好尊重你。香港香港呢邊咧，佢覺得有啲年輕人，你行開啦，左頭左勢老嘢。咁所以咧 ，that's why 其實我有一個 idea， 我有啲前輩同我講，你快做好啲、 嗯， 你做好啲，向世界發展，同我哋還翻個公道。因為咧，我哋真係要將年輕人對於年紀大嘅人，佢哋話以前喺呢個音樂圈有 contribution 嘅人。你哋可唔可以教下佢哋點樣叫 respect？ 咁、 嗯、 當然咧，佢話當有一日當可以跑得出去外國嘅話，即係我 as middle age person 嘅話咧，你可以跑得到嘅話咧，人哋唔會覺得中年係唔應該玩音樂咯，係、嗯、啊，即係呢啲咧，即係年輕人嘅你行開啦，老嘢，即係呢種 idea 喺唔應該有，即係佢哋都唔應該。 咁我就嘗試下睇即係。睇下嗰啲人點解會覺得啲老嘢要行開、都有原因嘅，因為咧香港啲老嘢咧、要做到好老，仲要做 啊，做咯，點解唔做？ 原因係退唔到休啊，即係佢唔能夠用一個好 elegant 嘅地位咧去培育啲下一代，因為香港人有一種咧，即係教識師傅冇教識徒弟冇師傅， 我同意。 咁所以咧就令到上一代同下一代咧之間有個天然嘅。嘅唔妥啊！原因就係、是、又係地產霸權咯， 冇錯。 因為你嗰啲人，你嗰老嘢點解哇成六啊歲仲要出嚟唱啊？喂，我想出嚟，我想出嚟玩啊！我唔係想出嚟要揾食啊！如果係咁嘅時候就唔同啦。 唔係嗱，其實佢主要上咧，我睇到一個現象喺度，就係、是、話有啲年紀大嘅 musician，、即係我唔好講唱歌啦，即係 musician。 嗯， 佢哋唔想帶一啲年輕嘅人出嚟，因為佢帶得佢哋出嚟嘅，佢哋將會冇得撈啊。 係啦，冇錯。嗱、這個。大家都是受害者嚟嘅， 唔係噶，嗰成個 scenario 唔係應該咁樣嘅。 啲 scenario 你講緊最正面嘅，梗係唔係啦，梗係唔應該係咁啦。 唔應該係咁。 但現實就係咁嘅原因就係佢唔可以退休啊嘛，真係。 你 咁嗱，你唔退休個餅就得咁多咯，咁後生嗰啲點上啊？咁佢而家係憤怒噶啦。 唔應該咁樣做咯。呢一件事首先就係我哋嗱，首先第一件事就係、是、大家都係音樂人。 嗯， 我自己行。可能我都唔係好夠食， 嗯， 但係點解我唔可以拖住你嘅手，令到個 market 更加大啊？ 嗯， 即係我覺得 唔係，但係你嗰 一日都會退休噶嘛？ 但係你嗰樣嘢係咪現實先？你知吉他手啊最現實㗎。 其實乜嘢所有嘅人乜嘢 因為香港都個餅細啊嘛，咁但係二來 你即係你正面嘅 Johnny， 我就梗係明啦。即係現實少少，點解呢樣嘢恆常會發生咧？我就絕對唔會用一個道德嘅審判去審判啲後生嘅，因為佢實在見唔到有機會入到行嘛。我而家見到啲喺 MI 讀完翻嚟都入唔到行，佢哋彈得絕對叻過老嗰啲。 係啊係啊係啊！ 呢個咪就係反而嗰啲咧，佢自己彈得叻嘅，佢相對有信心嘅，佢唔會對啲老嘢差，佢都尊重啲老嘢。但問題啲自己冇乜自信心嘅。佢又覺得啲老嘢頂住個位，我一世都上唔到，成日都幫你執下鋪做 roadie 咁樣。 嗱，所以咧，我覺得我喺呢度咧，喺呢度即係奉勸所有，即係我認識與唔認識嘅一啲年紀大啲嘅 musician， 俾啲機會年輕人一齊帶佢哋入行，令到佢哋更加多發展，令到香港 music 先發揚光彩，令到更加多人去認識一啲唔同嘅音樂，令到音樂唔好淨係純粹係 pop music， 而且我有啲 pop music 真係好垃圾 㗎， 令到所有更加多人，多更加多 fans， 更加多唔同嘅人一齊去可以拖住手咧，呢條路實在係行得大啲 嘅。嗱，你又講得嘅啱啦，我都贊成。係 啊， 但係個現實就往往就唔係咁啊嘛。 咩叫現實先？ 因為嗰啲人咧，佢冇呢個責任或者冇呢個能力去令到個餅大啲嘅。佢唔係佢做成，唔係佢可以做成嘅範疇嚟嘅。咁嘅時候，咁佢又攜咗啲，即係帶挈咗啲後輩咯，自己又退唔到休咯。咁嗰啲後輩又彈得快過你，又收得你平過你。咁我真係聽過一個我好欣賞嘅 musician， 佢直頭話好貓唔留種啊！ 梗係唔係啦，咁樣就老實講啦，香港 music 先死㗎啦。 係啦，呢、這個 music 嗱，首先我覺得咁樣。香港是全世界中西文化交流最勁的一個地方，冇一個地方會好似香港咁樣。如果繼續唔培育下一代，或者要將所有嘅 musician 帶佢哋手，佢哋行呢條路嘅話，所有嘅家長啊，年輕嘅家長將會覺得玩音樂係死證嚟嘅。 而家都係噶， 唔係咯，唔係咯，我哋要將呢個 message 要 spread 開去咯。 即係嗱，我唱反調，我唔係因為我唔認同你啊。 嗯， 即係我同時咧，我代表咗現實嘅一方啦。咁亦都聽到好多家長咧，即係希望個細路仔玩音樂，但係咧，我亦都要提佢哋咧，你真係希望你玩音樂咧，令到佢冇壓力咁樣玩音樂，就好過咧你逼佢玩音樂咯。 嗯， 因為我哋有時咧夾 band 咧揾咗啲彈琴嘅人咧，係好容易揾到啲彈得好叻嘅人嘅。 嗯， 但你叫佢jam 嘢咧，佢係耍手零頭嘅， 梗係啦。 因為我冇學過 jam 嘢喎，因為如果你好有興趣、好中意音樂咧，你一定會中意 jam 嘢。 係啊， 咁所以就係話咧，即係佢哋學音樂，因為家長就等於開制同埋生制，因為教學費同埋唔教學費，佢哋就冇心夠究竟玩啲係咩音樂咧？玩 classical， 全部都係跟住老師、跟住規規矩矩彈曬，係冇意義嘅。我覺得 冇意義， 你要令到佢好中意、好開心，甚至乎創作，你先至令到佢覺得嗰樣嘢係好玩㗎嘛。 音樂就根本咧唔係 melody， 唔係係啲音符。It's all about the message。當你有個 message， 每一個音樂都有個 message， 所有嘅作曲家都有個 message。而呢啲 message 講緊乜嘢嘢咧？我覺得最緊要就係你將呢個 idea express 到出嚟。當你 express 唔到出嚟嘅話咧，呢個音樂你玩得全部好市正，每一個 melody 玩啱，每一個位每一個拍子玩啱， 呢個係基本， 係冇錯。但係如果只係咁樣樣諗，就會已經成為 只係得一部分咯，只係 唔得咯，係啊。 係喂，咁不如咧，即係頭先講講下，又俾你遊咗花園添。點樣同一個經理人會相處融洽啲咧？嗱，因為你有啲經驗啦，唔係幾好啦，可能即係我其實我全部啲資料都喺 Facebook 嗰度見到。 OK， 咁會唔會對你唔係好公平咧？ 唔會咯。 因為我淨係見到單方面咁樣，你嘅處理咧就係娛樂圈嘅處理啊嘛，你話 嗱，其實咁我喺我生命之中咧，我認識好多經理，有啲經理人啦，唔係好多啦，我亦都 go through 過幾個唔同嘅經理人，大家有好處又唔好處，即係唔會呢個世界上係冇嘢永遠係衰曬或者好曬，一定唔得噶。 因為我外人嚟欣賞，我欣賞你以前嘅經理人嘅。因為佢寫啲嘢出嚟咧，好有力量，同埋佢咧好精簡，同埋直頭係睇完佢啲文咧會追睇嗰種嘅，因為樣樣嘅表達得好好，令到好有 picture 啊。 你係 fans 嚟嘅啫。 我嗰一刻係 fans 嚟嘅，因為我真係好欣賞佢寫啲嘢。咁但係我識阿 Johnny 又未必係咁，佢咁樣寫啦。咁有啲誤會，我又唔敢揾你。 其實呢個世界上咧，我哋咧就每一個 story 一個 story。都係幾個唔同嘅層面，各角度去睇嘅，係啊。咁你唔同 perspective 睇咧，其實咧就係唔同嘅。 咁我就對於呢樣嘢咧，我就唔想作多一個評論。但我覺得，因為我講緊經理人呢樣嘢啦，喺我生命之中經過好多個唔同嘅經理人嘅識認識好啲人。我曾經喺我參加完歌唱比賽之後咧，以前咸豐年代啦，我 go through 一個經理人。咁我哋咧早期都 OK。咁佢亦都 provide 咗一啲 training 俾我，亦都覺得 OK。後尾但係 ending 就唔係好開心啦。係啊，咁、 okay. 但係呢、這個我又覺得呢個就係好耐世界㗎啦。呢個可唔可以講名㗎？得唔得啊？呢個就盧國沾係啦。咁但係到at the end， 因為點解咧？其實好得意嘅，人與人之間咧個感覺就係話，所有嘅人都係因誤會而結合，因了解而分手嘅。係啊。咁譬如話我譬如我哋大家，我哋覺得而家 OK 啊埋。但如果我哋熟啲就搞唔掂 咯，又或者有瓜葛咯，係啊係 啊係啊，即係我哋可能熟啲，我哋成日見面，喂覺得這條友仔我唔中意佢諗法，但我哋久不久見一次咧，我哋好開心玩得。咁但係當你去一個工作關係嗰陣時咧， 蜜月期過咗啦， 唔係即係所有嘅嘢係大家嘅磨合，大家嘅了解，即係有時就係咁。你覺得你好 appreciate 我，唔係代表我好 appreciate 你噶嘛？因為我有我嘅諗法。嗱，人有時咧就咁樣，因為我有經過有啲 marriage 就咁樣 expectation。你 expect 我，我 expect 你。但我 expect 你嘅嘢唔係咁樣樣，或者你 expect 我唔係咁樣樣，或者係有啲嘢可能係有啲係我死穴嚟嘅。你一講大話咧，你就係我死穴啦，我即刻要崩你嘅。但原來咧，我即係即係調翻轉有其他嘢，你可能係都係我死穴嘅。咁你去到咁上下咧，我哋見到喺而家我哋好多娛樂圈或者一啲 entertainment business 裏面咧，都會有好多咧唔同嘅經理人幫啲 artist 去做嘢。咁我咧就 go through 咗幾個。盧國沾我就早期我就同佢大家合作啦，去試下啲嘢啦。但我發覺唔 work out 喎，就係例如係咩咧？因為我以前我不嬲都係好貪靚嘅人嚟嘅，我覺得以佢個 taste fit in 唔到我喎。咁你知 taste 呢樣嘢好麻煩， 係好個人啦， 好個人嚟嘅。你同埋再加埋可能佢嘅 decision make 出嚟，佢令我尷尬，但佢又覺得令我得益嘅， 或者某程度行政上嘅方便犧牲咗你， 冇錯啦。咁或者有啲嘢就係話，因為我唔聽話，佢係要扭我，但我又唔聽扭嘅， 即 係係啊 ，rock and roller 係，即係我始終有咁耐都有啲 rock and roller 嘅一啲感覺。咁跟住所有嘅人咧都會有甚至乎我一講經理人咧，我有一年時間我做咗我師傅嘅經理人，係啦， 咩師傅啊？ 係啊，我師傅嘅經理人，我做咗一年， 你做你師傅 嘅經理人，係啊，可能有啲觀眾又唔知道我嘅 background 啦，即係我就係、是、以前咧我就係唱。即係喺一二年開始，我就開始唱翻歌啦。咁我組織我一隊樂隊叫 Blinks and Stars， 就唱 Rockabilly 嘅。咁過咗幾年之後，我就認識我師傅，我師傅就係 Bobby Taylor。係啦，咁 Bobby Taylor 咧就係 Michael Jackson 嘅師傅，亦都係早期嘅 Jackson 5嘅發掘 Jackson 5出嚟，同埋兼係佢嘅唱片 producer。 好大年紀咯都。 佢舊年去咗八十幾歲。 係 啊，咁我師傅有一次就話 ：Johnny， 你不如我教你做，就教你做 manager， 你做我 manager。我會揾我以前嘅 manager 教你做啲 manager， 教你點做 manager。咁嗰段時間裏邊咧，即係我同我師傅做 manager 嗰段時間，我俾佢柄到飛起嘅，因為發覺原來係 manager 嘅 artist 唔係咁簡單。你要知道一個 artist 本身嘅生活 pattern， 啲喜好，有啲咩嘢會觸發到佢好唔 happy，有啲咩令到佢好開心。其實呢啲嘢所有嘅對應係非常之緊要的一樣嘢嚟。只要你有一樣嘢做得唔好嘅話咧，你就會可能同個 artist 本身有缺點，而嗰啲嘢可能有時係好大鑊嘅嘢，亦都可能係好細鑊嘅變咗好大鑊，即係 whatever 呢樣嘢。咁我所以我服侍我師傅嗰段時間裏面咧，我開頭我都好辛苦嘅，因為點解咧？佢無端白事無端係喺酒店度，我冇帶拖鞋過嚟，你幫我攞去買對拖鞋，我跟住冇買乜嘢，咁你可能係乜嘢嘢，總之你要滿足個 artist 嘅嘢，或者你知道有啲事情上。可能我對你冇問題嘅，但係對佢有問題嘅，咁你就要好容易，即 係好 sensitive， 好 sensitive， 同埋好知道個 requirement。咁我有一個，又其實好多朋友亦都做經理人嘅，亦都同我講過話，原來要咁樣 manage 一個 artist 嘅。咁啊 ，Anders Nelson 亦都係我好朋友，佢成日都講好多喺佢生命之中 ，Anders 又做過好多經理人啦，又做過杜雲華經理人啦，又成。咁佢好多時講佢經驗俾我聽過，好似 Elton John 嘅嗰、那個 case。 嘅個 case， 佢個經理人要求喺半島酒店邊度住，邊度要入口，嗰架車要點停喺度，同埋佢嗰間房嘅嘅嗰支 sparkling 要係咩牌子，同埋要係可能係要17.6度嘅個 temperature。嗱呢啲咧就係佢即一個 manager， 佢點樣樣去 request 一啲嘢，令到人令到嗰啲嘢咧去翻嗰個 artist 本身，令到佢舒服。artist 好衰格嘅，有時一啲藝術家嘅嘢咧，可能係少少嘢咧，可能係有啲人覺得微不足道嘅，就會令到佢哋好唔 happy。但係你呢啲咁少嘢令到佢開心嘅話咧，佢就喺尤其是音樂人啦，佢就會喺佢音樂裏邊，佢嘅聲音裏邊可以 express 到個感覺。而因為呢一樣嘢。是賣點啊，是 artist 的心是賣點，那你要搞定他的心，你就可以將他的心賣給觀眾，即是 project 到出來。所以這些這樣的東西呢，我最近我也都 有一個新的 manager 跟我即是談了啦，是不是Fanny 有一個是 很 interesting 的人，他很知道我是大概是怎樣，所以我有時候他知道我脾性最重要。你這樣呢，譬如說你譬如有啲嘢，譬如我點掂你，你即刻會發脾氣嘅，我梗係唔掂你啦。咁但係有時有啲嘢人又譬如你掂我越掂越開心嘅，咁你冇得講嘅。所以我覺得一個好嘅 manager， 首先第一件事要好知道佢而家做緊乜嘢，同埋喺一個 marketing 嘅一個觀點裏面咧，點樣去 market 到呢一個人？同埋點樣去幫佢揾到機會翻嚟，令佢想係啊。另外一個咧就係你要點樣去摸索呢個 artist？ 點樣唔好搞興佢啊？即係我覺得就係話，你可唔可以 soothe 到佢，令到佢安樂？另外一樣嘢， 似乎你係可以 train 一個你自己嘅 manager 嚟 fit in 你自己喎，因為你有經驗啊嘛。 其實咁樣大家互相磨合緊。 咁，但係之前嗰啲唔開心嘅嘢咧，你係咪冇 train 佢，冇調教佢？ 唔係嘅，人與人之間就係咁樣樣嘅。當你大家都盡量調教，但係當你調教唔到嗰陣時候，就有時就要斬㗎啦。 Okay. 你去翻一間公司去打工，你發覺譬如話係有啲唔係就咁打工嘅，譬如律師行嘅 partner 㗎啦，係咪？咁你去同一間公司做嘢，你發覺嗰 team 人係完全唔得嘅，除非你炒曬佢。所有成個轉變曬，如果唔係嘅話咧，呢一個 team 係 fit in 唔到你嘅，尤其是一個講緊一個 team。咁如果你係去到要做一樣嘢，就係話我而家要 dominate 曬你所有嘅嘢，所有嘅嘢聽我話。 包括私生活， 所有嘅私生活，其實呢樣嘢都好緊要嘅。即係有時譬如話我唔中意你，譬如你係我 manager， 我話聽12點之後你冇打電話俾我嘅，你十二點鐘我講咗 warn 咗你10次、20次、30次， 咁咪直頭上埋你屋企。 即系咁嘅话咧，我梗系劈你啦，系咪啊？咁同埋因为点解咧？每一个 artist 亦都唔同。我系 I'm a gentleman。但我又系 rock and roll 嚟嘅。rock and roll 喺个心里边系唔死嘅。玩好 rock and roll 嘅人系好难死嘅。咁咧，你将一个 rock and roller， 你点样样去到战翻佢，令到佢唔好兴，但系佢系个 gentleman， 又点样样去将呢两样 combine？ 呢一个系 art 嚟嘅。比起玩音樂嗰個層次更加高啊！係啊，即係其實 manage 一個人嘅話咧，係非常之複雜嘅一件事，尤其是 manage artist 啊！哇，老實講呢樣嘢咧，好大鑊㗎，係啊！ 喂，咁咧嗱，即係我點解？即係其實我 Johnny， 我唔係專登約出嚟講啲嘢，我真係撞到你， 係啊 ，Tommy 朋友， 吸嘢咯， 係咯。咁我覺得喂，又咁巧，我有好多嘢都想問你嘅，因為早排都幾關心嘅，但真係唔敢揾你。原因就係咧，我覺得有啲曖昧啊，即係你有啲嘢出咗事咧，即係單方面我淨係睇個嗰即係好有力量嘅一啲 文字啊， 就令到哇，直頭好似置身咗個電視劇裏面咁。咁但係 Johnny 硬係唔出聲嘅，咁我關心得你啦，我又唔敢問你，因為你唔出聲梗有你嘅理由啦。咁點解佢話俾我聽咧？呢啲就係 artist 娛樂圈嘅手法，就係唔回應、唔出聲，就係減低到個。 有時咧，即係呢個唔係只話一個 artist 噶，一個 gentleman， 你點 handle 一單嘢？ 咁但係你唔擔心影響你的聲譽咩？ 聲譽點會影響？ 即係有啲人想同合作嘅，咁但係即係有啲好有力嘅文章咧，就講過，即係令到Johnny 原來咁嘅喎。 我而家 即係你知有好多女人咧會去審判呢啲男人。 我而家賣緊係我嘅 ability。你理得我私生活是怎樣的。第二樣嘢就係點解無數嘅人講緊佢即係所有嘅 superstar， 佢哋有任何嘅事情發生，你可以接受。哇！佢係佢話説佢，即係佢話呢個人咧係 成龍生咗個仔咁樣冇唔認咁樣又唔係 咁呢個另外一樣嘢，即係有啲譬如我哋講緊咩咧？譬如話，哇 ！Elvis 真係好風流啊！ 嗯， 但係你覺得話講佢風流，好多女人中意佢。 嗯， 但係點解你唔可以講負面嘅？ 呢個 value 嚟㗎嘛？ 係啦，冇錯，即係我覺得唔好理人哋咁多嘢。我音樂人。就是我 Coca-Cola 賣緊我嘅 basic 嘅文化，我賣緊我嘅飲品。即係你唔好理嗰個老細屋企裏面發生佢點樣樣，佢喂啲咩俾佢嘅貓食。 香港人呢就好得意嘅，有貪心嘅。即係如果佢真係真心識得欣賞個 artist 嘅才藝呢，就好似你咁講啦。即係我真係欣賞你才藝，但係唔識分嘅，你明唔明啊？即係， 所以我哋係要教育所有嘅人去點多。 咁咪就係借呢個機會咯。 如果唔 係 嘅話，我喺你嘅節目裏面會唔會有蚊走？ Okay. 我唔會有冇威士忌或者食緊煙啦、啊。即係話，即係好多人做啲假嘅嘢出嚟噶嘛。 嗯、 我咧係好真嘅、 嗯， 我係咁就係咁噶啦。我寫嘅嘢都係全部是真嘅，我唔會做一啲假嘢出嚟，係、嗯、政治化嘅嘢出嚟，因為我唔係一個政治家。我唔識得做一啲政治嘢出嚟咧，去到用啲假嘅政治去影響到人嘅 thought。我只係知一樣，因為我師傅曾經同我講嘅一樣嘅，所有玩音樂嘅人只係可以一樣嘢去到賣嘅，就賣你嘅心。但係當你講説話出嚟都係假説話嘅話，所有嘢都係假嘅話，你賣緊一個假嘅心啊！喺、 嗯、 觀眾係唔會 affect 得到嘅。同、嗯、埋另外一個就係話，當你係用真心 express 曬所有嘅嘢出嚟嘅話咧、 嗯， 觀眾會。feel 到嘅，即系我 系 一个好真嘅人嚟嘅，即系。 但系你担唔担心咧？香港嘅文化真系唔好啱你， 唔好理咯。 即系唔都系嗰种精神。 梗系啦，喂， 都系唔理啱啊！ 你理乜嘢啊？你即系嗱，譬如话咁样嗱， 全晚嘅精髓，佢核心就系咁样。 即系我觉得，因为我做好耐艺术家，即系我喺未做我嘅唱歌事业之前，我系做紧好 artist 嘅、嗯。artist 分开好多种， 嗯、 即系我讲紧艺术家，即系唔系讲音乐。 嗯， 即系有啲人咧就系话。他們會為了 commercial artist、 嗯、 為了你的要求、 嗯、 去做你的 art 去 做一些滿足你的另外一些 artist 是什麼呢譬如梵高、啊、或者是很多不同 artist 他畫了一幅畫做完之後就擺出來 我不理你看不看得到 我買了沒人買 我說知他死、 嗯、 但是這一集 artist 是真的擺個心出來去將他的心去做好一件 art 不過你說的又是已經成功了或者出名了那些有很多失敗的你是永遠不會知 道沒 錯所以呢就是一個博弈我覺得 不要理咯， 唔 好理咯。嗱、 嗯、 ，art 呢样嘢咧，哇哇，佢吓我嘅， 佢搭爹， 系佢搭爹， 又或者话觉得 两靓男， 因为佢以为我哋闹紧交。 哦 ，OK， 咁即系我觉得就系所有嘅诶，唔、哎，我安抚下佢先，继续讲嘢。Anna， 你嚟，我其实咧，我好中意小动物嘅，咁咧，我好多时咧就系咩咧？当我哋要将一啲message 要 express 出嚟嗰陣時候，你唔好理啊咁多人咁多嘢啦。呢個係 art 係一個 message 嚟噶嘛。如果個個都理咁多嘢嘅話咧，我呢個世界上就冇一啲好深切嘅 art。因為深切嘅 art 全部咧唔係用技術做出嚟嘅，係將你嘅心點喺個 artwork 上邊反映。咁音樂亦都係。如果你要喺個音樂上面反映出嚟嘅話咧，你個人一定要好真先得。咁、 嗯、 你哪管咁多人去做一啲假嘅嘢、嗯？因為你咁容易俾人影響到你嘅心態嘅話咧，你唔係一個好嘅 artist。 嗯嗯，冇 錯。即係一個好嘅 artist 咧，我自己覺得就係、是、我就係咁樣樣啦。我做嘅嘢都係全部真嘅、 嗯。 你啲人中意點講點理都點樣樣都好啦，我唔差你嘅。咁、 嗯、 你先做真真正正可以喺個心裏邊將個 message 嘣抌咗出嚟啊嘛。 冇錯。 你又諗佢啊六嬸啊諗嘅咩七姨婆諗啲咩嘢？你做乜鬼 art 啫？系啊， 即系同埋香港有好多人都唔理解美術同埋藝術嘅分別。 嗯， 咁好多人覺得咧，美術係某程度咧要符合一啲美學嘅觀感嘅。咁但係藝術就偏偏唔係啦，藝術就係要影響到你嘅睇法，創造一種你冇嘅體驗啊嘛。 It's a reflection of your heart。 係啦，咁所以咧，香港人嗰個水平咧，我覺得普遍啊，就去到欣賞美術。那個層面，咁、 嗯、 因為美術有好多既定嘅存在，佢、 嗯、 先能夠 即係滿足到佢嘅，咁、 嗯、 所以咧，咪就係咯，即係我覺得你有個態度，我即係非常欣賞咧、嗯，就係唔夠你， 係啊，因為你呢個節目做咩啫、啊？即係我就係咁嘅人，因為 有時咧，我覺得咁啊，因為我個人咧就係好直接噶。 嗯。 因為如果我唔係咁直接，因為我師傅曾經同我講過一樣嘢啫。當你個人唔係咁真嘅話咧，你好難喺音樂上邊 reflect 到你嘅真實感喺度。但係當你要做好多好政治化嘅嘢，我要咁樣策略，我要咁樣寫啲嘢，或者要咁做一啲，令到人有咁嘅諗法。 計算啊，所謂 唔得嘅呢樣嘢係唔真嘅。 呢個咪商業社會嘅人就混淆咗咧。 嗯， 嗰啲藝術都需要係咁樣咯，因為樣都講最尾成就，講行銷，講利益。 唔係個個都想，邊有一個 artist 想喺死咗之後先會先會成功？ 嗰個係你嘅生存空間啫。 呢、這個即係 呢個臨界點係往往係好令到人好痛、好傷心嘅，真 係。係啊係啊，好傷心喎！但係我覺得你攪管咁多嘢，嗱、我覺得有一樣 咁嘅條件就好喎、啊，即係你因為你能夠即係講難聽啲，捱到窮。 啊、一定要咁。 好多人咧都因為過唔到呢關，原因就是可能有啲屋企人啦，或者生個細路仔啦，細路仔要養啦、甚至乎屋企人有人有病啦，即係唔係咁幸福嘅、所以我覺得又唔可以一概而論咯，即係要體諒下有啲人做唔到，佢唔係唔想做。 冇，我係咁嘅人嚟，因為我覺得我哪管我要瞓街都好啦。你唔會扭轉我。 不如你講你瞓街嘅 project 啫。 呢個唔講得字嘅，係啦，呢個即係我覺得瞓街呢，即係我覺得咁樣樣，即係哪管我覺得我要窮到瞓街，我都要係一個做一個真嘅自己。我唔得閒去做一啲嘢咧，就話因為我要成功，而去埋沒自己嘅良心，而去 express 啲假嘅 idea 咯。 好正面同埋。即係好應該係咁樣做咯， 我 覺得。 唔係我，唔係我覺得我係咁咯，可能未必一個個都會咁、可能有啲人覺得好戇居啊。即係我係好真性情嘅，所以 that's why 咧，喺以前當我喺細個嗰陣時咧，要我入 entertainment business 咧、我係做唔到嘅。因為我埋唔到自己良心啊、我係咁，我講我就係咁講嘅嘢啊嘛。當然你首先第一件事你唔可以去到即係要去搞到人哋唔開心啦，係、嘛？但係。我唔需要一定要將我自己嘅真個性掩蓋嘅，因為咁樣樣嘅話咧，你要好唔開心噶。一個唔開心嘅 artist 會做咗啲咩出嚟咧？咪啲假嘢咯，或者啲好唔開心嘅嘢咯。喂，我唔想咁樣樣咯，係啊。 冇錯，喂，咁講翻咧，即係今日咧，其實咧就揾 Johnny 嚟咧有破格嘅原因咧，就係平時咧我成日都負面啦、認真啦、説教啦，同埋係好沉重嘅，即係越講，尤其是一個人啊。咁亦都好多朋友咧，就覺得我有嘉賓咧，即係大家嗰個火花係好聽嘅。咁但係衰就衰在咧，嗱，真係個 figure 咧就係最老實嘅。唔知點解咧，有嘉賓咧，今日都算好咯，有100多人。因為我曾經試過上次有個 indie 音樂人咧，得80多人啫。咁反而我自己喺度九噏咧，就可能會多少少嘅。咁咧就係證明嗰樣嘢咧。原來咧，我啲聽眾咧係普遍都唔中意咧有一個佢哋唔中意聽嘅興趣，即係例如音樂咧係毒藥嚟嘅，我哋講係咪好 sad 先 ？Stage Tube Channel 裡面講音樂係毒藥，你話咪好荒謬啊？咁又點樣一個好正面嘅態度嚟面對呢啲情況咧？你 唔係因為每一個 guest 同你嘅諗法都唔同啊嘛， 唔係呢個問題，係就係話題問題。即係嗱 ，Stage Tube 點解 Day One 會有 Stage Tube 就係因為音樂。但竟然而家嘅 Stage Tube 咧講音樂係毒藥嚟嘅。呢個咩世界嚟嘅咧？究竟係咪我自己造成嘅咧？其實 唔係嘅，我覺得你可以繼續個扭轉嘅。老實講，探長 係 我好 appreciate 你，就因為你一路都將 non-stop 咁將呢件事堅持，入邊個打你雙腳都好，你個馬都係會扎到咁穩。佢做起為乜啫？你為自己嗎？你唔係為自己嘅， 都唔可以唔係話為自己啊！太清高又俾人秒啊！ 唔係即係你， 因為我為咗自己安樂，嗱，為咗自己。 你自己理想，你嘅 thought， 但係咪百分之百為自己？唔係㗎，即係好多時咧，我哋所有做嘅嘢咧，我哋要為個 community 去做，為群眾去做。玩音樂嘅話，我哋唔係為爭取任何嘅權利，我哋只係去到將呢個 message express 出去。所有嘅人咧，佢哋就算收到，佢都唔會激励咗佢噶，即系有时候有啲人咧，你讲咗之后咧，佢可能会激励咗佢，诶、哎，我要继续玩。但系亦都有啲人咧，玩咗即系讲完之后咧，你完全激励唔到佢，或者佢秒嘴噶。咁所以因为你每一个 guest 个谂法唔同，每个 individual 谂法唔同，所以佢有啲可能有啲人会觉得，可能佢睇得几睇，佢觉得唔上眼咪唔睇咯。 咁但系调翻转咧，呢、這个正正系我嘅资产啦。 即係我覺得唔同聲音對我嚟講，所有都係資產嚟。 嗯， 因為好似海綿咁樣，即係我聽到啲唔同嘅講法，我未諗過嘅。 嗯， 喂，我已經賺咗㗎啦，其實。即係覺得做人咁樣好開心㗎、 今日嗱，我都覺得好賺㗎。你聽嗱 ，Nana。嗱，我其實以前啲小動物咧走嚟咧唔會點騷我，咁啊，其實你見到我呢排咧，你睇啦，你睇個鏡頭冇啦，係啊，嗱，佢都好開心噶喎，係咪啊？我一路抱住佢一路喺度做節目，即係會我哋跟住我哋將我哋嘅感覺同埋真感情 apply 咗喺任何嘅地方，由音樂至到去人際關係啊或者動物嗰度，佢哋 feel 到嘅，但係當你去到一啲。可能佢哋係100個人裏面可能得兩個人收到，唔緊要，繼續做囉。 咁當然我身體又好誠實嘅。 係啊， 你放心呢、這個。 係啊，唔做嘅話，老實講，成個 music 先會點？ 係，即係我又唔敢講我影響到好多，但係問題呢，最近有啲消息就真係我真係影響到啲後生嘅。 嗯。 即係呢個係我近來仲開心過中六合彩嘅。 嗯。 即係啲後生唔識我嘅，即係竟然因為我影響到佢玩音樂。喂，呢啲。即 係 我賺咗好多嘢。 我有一個 experience 係同你差唔多嘅。係。喺3年前度咧。 係。 咁我咧就同我太太分開咗。係。咁咧就因為佢唔想我繼續玩音樂，佢亦都唔想我繼續唱歌。係。但我覺得我呢個係我一個夢想，亦都係一個理想，同埋我一個 dream 嚟嘅。係。咁我覺得我都應該得嘅，可以繼續做落去嘅。咁咧我就於是乎咧就去咗一個一個好大嘅 party 嗰度，咁咧佢有個 buffet， 個 buffet 咧，咁我就遇到一個醫生，一個癌症嘅醫生，佢話 腫瘤科， 係冇錯啦。佢話同我，佢話 Johnny 啊，我知你唔開心，但我可唔可以同你講傾下偈？我 yes of course。咁佢話我想同你講，我其實咧喺大概半年前到啦，我就去認識咗一個癌症病人，一個靚仔，20多歲嘅啫。咁我哋咧，大家喺個言談之中咧講起咧，就話我哋都認識一個叫 Johnny 玩音樂嘅人。咁但係跟住喺查下 Facebook， 發覺咧原來大家同埋都係同埋一個人嚟嘅。咁嗰個人咧就同嗰個僆仔同個醫生講，佢話：你知唔知每日我都要睇下 Johnny 佢嘅 Facebook， 睇下佢寫嘅嘢。其實佢對於我哋影響力非常之大㗎。我到今時今日，我已經到咗癌症，已經去到 whatever 咩期，我唔記得咗啦。我唔中意亂作嘅。但我佢其實佢每一日都影響到我哋啦，繼續無論我而家係癌症去到一個好曳嘅 condition 嗰度咧，我仍然繼續玩緊音樂，因為 Johnny 影響我哋好大。咁醫生同我講，佢話你一件事你記住一樣嘢就係咁，其實你影響好多唔同嘅年輕人佢嘅 mentality， 所以你唔好停止玩音樂。呢件事又令到我覺得哇，原來影響咁大㗎，其實都幾大鑊喎。但我又覺得。原來我亦都將一啲去到一個咁 situation 咁曳嘅情況之下，我仍然 boost 緊一啲年輕人繼續向前行。咁如 what about 一啲係冇問題嘅人？或者我講緊健康冇問題嘅人，我覺得所以我覺得我有一日我實會做嘅，我而家未知道幾時，亦都未有咁嘅分定去做，我一定會搞個 foundation 出嚟，就將幫。所有嘅年輕人，佢哋嘅所有嘅不足，我哋揾一啲好勁嘅一啲導師去到 train up 佢，令到香港 music 先可以做翻好啲啊！當所有嘅人都覺得 music 只係一啲玩具，唔係啲揾食嘅嘢，我哋可唔可以有啲人去幫助啲人，令到呢個世界可以有啲改變？ 即多咗一個產業，就係 fit 每一個有天分或者有興趣嘅人都能夠生活到先啦，起碼。 我覺得最緊要。是一个行业来的、是一个行头来的，这个不是一个游戏或者是一个呢是得闲才去玩的东西的。 最可悲就是成为老豆老母那件 fur 或者那件pay， 就是他的仔懂得拉手是这样很 proud， 但是他的仔又问你喜不喜欢，就是看见了奶粉广告呢，一条抽筋的僆仔在拉手是这样，将来又很开心，就是觉得现在香港的人的层次呢，要啲仔女玩音乐呢，就是要来威给其他家长看。即係咁啊，適得其反嘅，可能啲細路仔爭咗都唔定。 其實所有嘅我自己覺得就係、是，所有嘅家長，當你要有任何細路嗰陣時候，你首先教諗清楚一件事，唔係點樣教育佢，係點樣教育你自己。 咁當然啦，有人話要攞牌先生仔添， 咁唔使咁啊，係嘛？ 喂，咁咧即係唔阻你太耐啦，因為咧、okay. 我哋足足吹咗2小時， 咁耐啦已經， 但係都唔覺得話好似。即係仲有好多嘢傾嘅，即係唔覺得話哇好攰咁樣啦，即係飲咗酒就少少嗨嗨地啦，即係可能我講嘢更加會 詞不達意都唔定嘅，希望冇啦嚇。咁、啊、所以咧，即係多謝 Johnny 嘥咁多時間吹水。 冇嘥時間，我覺得今日我其實我哋做緊一樣嘢，就係大家我哋 share 緊大家方，冇啱或錯， 同埋 可能喺或者有啲人覺得係完全唔啱聽，或者有啲人覺得好啱聽。It doesn't matter， 因為 好正面啦、啊、，total 都即係睇翻啲。 唔係，我覺得最緊要就係、是、即係大家去到互相溝通、互相認識。在 on air 嗰陣時候，我哋認識多啲朋友，或者等更加多啲朋友去認識我哋嘅 thought。而我覺得第一件事，我哋唔係將呢一個世界搞亂。我哋想將所有嘅最好嘅嘢嘅，即係我哋自己覺得 personal 覺得啱嘅諗法，同朋友 share。因為 band 我都得咁唔緊要，即係但係啊。 係啦，咁去到呢個 moment 咧， 好 可以 Q&A 啦，即係大家有咩想問 Johnny 嘅，可以咧踴躍發表，因為我哋講得一輪嘴講咗好多啦，同埋呢個。呢、这個你哋留言咧就可以 round up 下今日即究竟我哋傾咗啲乜啦，同埋講下最尾講下 Johnny 有啲咩遲啲有啲咩計劃同埋發展啦，好嘛 ？Emily Hello Gino Nico 唔係點會依家啲設計咁鬼肉酸？ 哦、 你睇地鐵啲 poster 肉酸到一個點 ，Angel 要嚟專心你們講， 用 港幣 喂 ，Thank you。 少少意思，请多啲劲嘉宾， 个个都劲啦，系嘛？ 唔到指定银码，由八、十五、二十三、二十八、三十八、七十八，咁上 Gino 呢？却如果多啲人可以好似 Johnny 咁谂，我就唔会一路画紧画，一路谂紧点样搵份 waitress 来做顶住下个月嘅租。我嘅租已经算平，亦好好采购空间做我嘅嘢。所以真係唔敢想像冇錢租一個地方做創作同做音樂嘅 朋友，喂，振作啊，神 野貓，三輪車敷港幣五十元。 喂 ，thank you， 多謝支持。 之類呢，佢香港人係分唔到設計、藝術、美勞同埋手作，好多次喺藝術展覽、見到一啲真係感動嘅作品，都聽到啲人講心機嘢咯。喂，講真， 哦係、哦， 有啲人唔係有心機就做到大媽。雖然成晚都講緊要攞個心出嚟，但另一方面確係好多人有心做鳩嘢。 嗯，係啊，好 sad 噶。 唔緊要啊，你唔好理咁多人講嘅嘢。我覺得最緊要係咧，繼續自己做翻自己嘅嘢，同埋咧，我哋其實所有嘅 designer 都係。我哋其實對於個社會係貢獻緊嘅，點解唔可以繼續向個社會繼續貢獻做一啲靚嘅嘢，令到城市更加漂亮？ 即係所以今日阿 Johnny 對我嚟講咧，即係我你講嘅嘢咧，我係絕對認同啦。咁但係有時我個人對現實嘅時候咧，我要好嘥好多能量咧，所以堅持我自己嘅諗法。 唔緊要啊，即係就算你今日死咗，即係千千萬萬嘅你，係啦，最緊要有咁嘅 thought 喺度。我覺得如果當所有嘅人都係諗緊呢樣一樣嘅諗法嘅話咧，我哋個城市會漂亮啲。 簡直係正能量啊！ 正能量。 唔中俾啲鼓舞嚟啊 ！Alan to some music is just entertainment. To some music is religion. 係冇錯，咁啊當然啦，欣賞音樂都唔同角度嘅。 係啊， 喂，咁真係 thank you。光臨啦，咁希望盡好快，你又會再嚟，即係有啲咩？譬如你頭先講緊話，將來你下一個 project 係會有 concert 啦，又話出嘅唱片啦。 嚟緊嘅 project 咧就係、是、又有 concert 又有唱片。咁、我有啲朋友佢睇到我嘅一個諗法，就係、是、我個 dream 係有一個 studio 就話同我講話 ，Johnny 我好中意你嘅 dream，所以你咧你嘅 recording 咧，我哋將會 fully support 你， 唔收 錢啦，係啊，係啊，唔收 studio 啦， 即係終於有人明你做緊啲乜啦，同埋 support。 係啊，咁另外 呢啲係最實質。 係啊，另外有啲 concert 裏邊有啲人會 support 啦，咁同埋因為我好中意搞，即係其實而家嘅音樂唔係淨係音樂嘅，係 visual。 visual 啦。 係啊，咁我就希望可以拍到我嘅微電影，裏邊有一啲 message 係 it's all about love， 同埋點樣可以所有嘅人 well connected。即係好似我哋有時睇一啲泰國嘅廣告啊，或者其他，其實我哋最緊要幫到其他人。 催淚， 你唔好理 有 message， 唔係同埋你唔好理自己咁多嘢。即係你去幫人哋嘅話咧，我師傅係咁樣嘅，佢幫咗無數人。但係當個佢幫咗人嗰陣時，佢唔係需要人哋去 return 俾佢。咁呢個 message 一路去緊出去嘅話咧，我哋所有嘅人，萬一見到有人要幫我哋都幫嘅話，呢件事係。非常之好嘅事， 系 啊， 好啦，喂，咁仲有點樣可以追蹤到Johnny 呢？咁我已經呢就喺個吹雞文嗰度，即係個 Facebook 佢又拎咗，你睇返 share 邊個 share 過啦，同埋我亦都有link 咗佢個Facebook page 嘅 fan page 係啦，冇錯。咁、okay. 呢就大家可以呢留意佢幾時有 concert 啦，幫襯下啦，帶頭拍手掌啦， 嗌啦，咁 嗌啦， 咁其實佢哋知唔知我玩咩音樂，我做啲咩啲 嘢 ？OK， 我咧就喺2012年開始，我就玩個 Rockabilly 啦、嗯，即係一啲50年嘅 Rock and Roll 啦。咁到大概3年前度咧，我就開始轉做一個全職嘅 Jazz 嘅樂手。咁、我而家其實都唔係叫 Jazz， 因為點解用 Jazz 去嚟達人咧，我好唔啱嘅。 Fusion 啦，乜都係啦。 即係所以其實即係我嘅音樂偏向 Jazz 嘅、Popular Jazz 啦，唔係一啲咁高傲嘅嘢。 Easy listening 嘅 ，Easy listening 嘅係啦。咁所以咧，我希望我嚟緊所以搞嘅 show 咧，其實我每次都搞得比較辛苦一啲，因為我冇咩特別 sponsor。 即係淨係就咁唱，要諗好多心思。 係啊，其實 道具 係啊，所以我希望咧跟住落嚟嘅我嘅 show 裏面咧，我希望多啲香港人去到可以 support 我，可以完成我呢個夢想，因為我夢想唔係淨係香港，I'll go international。 係，仲有啊，你講漏咗啊，你嘅 concert 咧一定有靚女，仲要唱得嘅有啲，即係上次 Colette 又係你嘅 dancer， 淨係 唔止 dancer， 直頭係一個女主角咁樣。 佢咧，佢係我其中一個主角，係啊，喺我嘅特務故事裏邊嘅主角。咁咁我 show 裏邊嘅最緊要一樣嘢就係 musician 一定要好嘅。係所有嘅故事都有關聯， 係 同埋音樂係或者我請翻嚟 guest 全部都係好用心去玩好嘅音樂嘅。 係咁，所以大家密切留意 Johnny 嘅動向啦。 好。 咁亦都得閒就走嚟聽下九吹24啦。 好， 好啦，咁 一定要啊！ 多謝你光臨。 Thank you。 咁其他嘅啊係喎， 要拉翻支槍出嚟㗎，即係到撈尾係咪先啦？係啊，嗱， 冇錯，我哋今日老探同埋特務 Johnny。 冇錯。 喂，咁我要撳翻走啲嘢先，因為乜都係一條友就比較論盡，我唔可以好瀟灑咁樣擺喺 pose 走啊！陰公，你得不過。喂，好 outro 嘅 movie， 咁再見，多謝大家， bye bye 記住。留意我嘅唔知邊度啊，即係總之有個IG 要 follow 啦，仲有下面呢、這個Facebook page 又要 follow 啦，咁大家記住聽九七廿四，你 search 呢個九七廿四咧，一定揾到你節目㗎啦。好，再見。 好急啊，首先。 拜 拜。你聽緊嘅係 Stage Tube Radio， 節目內容只係主持嘅意見，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場。